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5月20号，咁啊星期四嚟嘅，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29度嘅气温，哇，见到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好似几日噶咯，系嘛？我感觉上好似几日啦，咁啊，但系都继续仲 keep 住咗喺度吓，咁啊出边都系热热地噶啦。就算朝头早嘅时候咧，都发觉哇，今日都 feel 到有啲热气吓，咁啊弥漫住我哋嘅清晨啊！出边大致多云啦，不过咧有阵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遇上有白元浩陪住你哋，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DSE 咧咁啊喺即系2021年嘅 DSE 啊，中国文凭啊试啊，咁啊由呢一个4月23号即系正式嚟讲第一科啦，去到今日嚟讲咧，咁啊5月20号星期四啦，咁啊如果按照住呢一个嘅 schedule 啦，5月22号星期六咧系最后嘅，不过咧其实睇翻之后嗰两日咧，即系21同22号咧都系后备嘅啫，咁啊断估都冇咩要后备噶啦吓。咁所以今日咧5月20号星期四嘅时候咧，喂，都好大可能啊，就已经系你最后嘅一科，即系好多人都考完噶啦。不过如果要考嘅就考埋今日。呢一科系咩嚟嘅咧？健康鼓励、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啊，读咩嘅咧？我话肯定未读过呢科，我都好想知道读咩。如果方便嘅话，不妨 PM DM 我咩都好啦，话俾我听。其实呢科读咩嘅咧，都几有兴趣知啊吓。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不过咧考咗咁耐啦 ，DSE 咧其实大家心入边咧可能都应该会有一个自己嘅分数定咗喺度啦。啊，觉得今年个水准发挥得好好、啊，或者有啲位置咧好似自己有稍为失手咁样。咁但系谂咧都系冇用嘅。即系纯粹从一个有经验之谈嘅人考个公开试嘅人咧，就会话翻俾你听。谂完之后嗰个结果咧，好多时都同你自己真真正正考出嚟嗰个成绩咧系有所分别嘅。咁点算啊？咁样即系都系嗰句老土嘅，随遇而安啊，咩都好啦咁样。咁考出嚟咧，咁当然会有好嘅一方面啦，即系可能好啲嘅，或者差啲嘅，或者又真係中嘅，咁都係呢几个㗎啦，冇得揀係咪。好啦，咁但係呢有陣时我自己觉得呢，考试或者成功人士最需要具备嘅其中一个因素呢，即係你问香港首富李生咁，佢都係话人生呢的而且确需要好努力，咁我哋读书都係一样，我哋好努力去到读，咁但係总係需要用啲聪明啲嘅方法嘅，当你用埋啦，咁叫做成事方面呢喺边度呢，就係、是、在天。咁我哋点样可以即知道呢，呢、这个就真係绝对係一个不确定嘅因素。所以呢喺今日啦，哇，都已经考到最后一科嘅时候，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咁希望呢之前咁多科你考过嘅，咁都祝你排顺顺利利。最紧要咩呀？行运啊！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难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事过，开心要紧。顺缘顺意，撇下半生，本因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一生，始终有鸿运。像风也像天运，乐得少年对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缘命梦欢笑真。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一生，始终都会行运。 任上天引导我行，随缘觅梦欢笑真，合情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花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幸运。 讲咩都假，咁多位 DSE 考生记住，始终会行运。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考生记得预早了解你嘅市场位置，可以嘅话早啲去一次，咁你去考嗰日咪唔使咁惊慌，惊搭错车唔识路咯。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这个朝早有崔洁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从前有个百万富翁，每一日他要劳神费心的事同他拥有的财富一样那么多，所以他每日都愁眉心锁，很难得会见到他笑的。而住在百万富翁对面街的就是一对小夫妻，他们两个都是卖豆腐为生的。有一日百万富翁的太太就问他老公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钱都没有对面街卖豆腐的两公婆这么快乐的呢？个百万富翁就说，哼，好巴闭咩，我就要他们听日开始笑不出。到了夜晚黑，个百万富翁就拿着一大袋钱掟了进去卖豆腐的两公婆间屋里面。第二日卖豆腐的夫妇没出过声，当然他们心里面就当然盘算着得到这么多钱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了。老公心里面就想了，如果拿这一大笔钱再搞大些自己的生意，那到时就可以买一间再大些的屋咯，到我再有钱一点，甚至可以休埋现在这个老婆添。而个老婆又静静鸡在想，早知可以发达了，当初就不嫁给这个卖豆腐的了。两个人一路在度沉思，一路在度谂计。之前生活得快乐又简单的两个人，就开始被烦恼占据他们的心了。而令到他们两个更加痛苦的就是，他们每晚都在度等，不愿瞓，在度等紧个天几时再跌多几袋钱俾他们。生活原本冇烦恼，但是当欲望之火被燃点之后，烦恼就嚟敲你门了。生活原本是没有痛苦的，但是当你开始计较贪求更多的时候，痛苦就来前身了。所以成日都说，一个人快不快乐并不是在于他拥有多少，而是在于内心的欲望和贪念的大小。做人最重要的就是知足常乐。 原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的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饭靓的皆因你，点点的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途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 十分嘅时间，出边继续29度，酷热天气警告啊，又继续生效。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好多同学仔都考完噶啦，而家肯定系可以放松啦。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喺美国有啲嘅研究就发现啦，哇，万几人入边呢个调查中学生，喂，调查咩嘅咧？就读优秀学校嘅学生嘅表现，反而咧不及啊有良好父母从旁辅助嘅学生噃，即系点咧咁样？好啦，睇埋先。呢研究正好咧就反映啊，即系时下唔少父母只系集中去到努力赚钱啊，为咗咧就系子女安排最好嘅学校，将教育嘅责任咧就好似有个波咁踢咗俾学校。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未必可以做到一个理想的结果。就好像香港很多学校一样，其实学校也都成日要跟家长紧密联系。不是说将个波踢了给教育者，而是需要就家庭和教育一起双管齐下。研究人员分析就说到了，学生学习的有优势的时候，将父母对他们学习生活的参与程度就视为家庭社会资本，将就读学校的质素就视为学校社会资本。优质学校无论怎样都要很努力地提升学校的水平，但是相比学校质素和这个普通的学校的话，都是一些好的学校和不好的学校或者一般的学校，原来家庭的教育呢普遍来讲影响会更加深远的。好了，至于一些叫做家庭社会资本高的父母，通常呢都是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又看看了，通常都是可以帮自己的子女检查一下功课，无论是什么年纪都是的，可能是小学啦、中学，你说喂还检查功课，中学那些不是叫做检查功课，可能是找些时间出来借些意啦，问下仔仔，问下女女，喂，我见到这个功课呢我不是很懂，喂，以前我都有学过，不如你告诉我听到底怎么计啊，我以前学过我不记得了啊，我都有兴趣知翻啊。利用这些方法呢，原来小朋友或者年轻人他会觉得，诶，喂，阿爸阿妈，你都有兴趣，等我话翻俾你听啦。呢个就系一个学习嘅过程，而且仲系一个亲子嘅过程添。佢哋会积极参与咧，就系检查功课啦，头先嘅方法啦，讨论一下学校嘅生活，问下你有冇虾人啊，哎，又有冇俾人虾啊？积极参与一啲家教合作嘅计划，希望咧自己嘅子女唔单止系只系成绩好，甚至乎操行表现都会好的，更加会亲身为他们安排一些课外活动，问下他们，你除了学校的课堂之外，其他你还想学什么啊？很多的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入读成绩优异的名校，但是他们未能够升读这些学校，家长就会感觉得到失望，父母也都会因此加重了子女读书压力，甚至乎不欣赏他们现时就读的学校，结果学生的成绩在很多叫做负反噬的情况底下越来越差。这些研究正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多些互相鼓励，即使子女当下的成绩未能够做到达标，就读的学校可能在你来讲也都强差人意，其实只要他们能够投入更加多的精力，甚至乎作为家长的协助子女一起去到学习，他们的成绩无论是什么地方什么学校都能够突飞猛进，望子成龙，希望自己的仔女可以他日啊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咁但是我们都要明白，孩子就好像一张白纸一样，父母是画家，是书法家，因为不用心去到画画，不用心去到写作的作家、画家，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29度嘅时候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问下 Barbie 寻晚有冇热醒，定係开冷气冻得滞冻醒咗呢？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係啊，点啊，寻日夜晚瞓得好冇啊？ 还可以啦，不过因为夜瞓啊，有时呢去到啲夜晚嘅钟数嘅时候呢，好渴望自己有啲私人时间呢，就唔係好舍得瞓 囉。哦，我明啊，我真係明㗎。 我都觉得你会明嘅，其实好多爸爸妈妈都会明嘅。即系去到公众假期嘅时候咧，本身你都会谂啊，可以自己休息一下啦，或者叫做缓冲一下你嘅工作当中咧，可能有少少时间可以休息啦。但结果咧，可能全日都俾晒啲仔女啊，然之后仲要系体力劳动到可能十点几十一点先开始，佢哋终于瞓咗啦。 系啊，跟住 之后。自己的私人时间嗰一刻，你系好唔想瞓觉噶。 所以几时都话啦，做咗人阿爸阿妈先知道，原来阿爸阿妈系咁伟大咯，系咪？ 系啊，不过我想话咧，我最近咧睇咗一啲研究报告咧，我发觉咧唔单止爸爸妈妈嘅呢一种劳动系伟大，其实好多打工仔嘅劳动咧。同樣都是偉大，不過呢這一方面的偉大呢，就可能要是一些警惕，又或者自己都要注意一下了。因為呢我最近看了一個報告說呢，原來香港人呢，即如果以平均來計呢，每星期呢是可以工作大概52个钟头。 哇，真的好多，太多添。 死小白，你有冇自己计过自己每個禮拜做了幾個钟头嘢啊？ 哇，都冇计今個星期計一計先。 你都好容易計嘅啫，嗱，你朝頭早要做節目啦，咁嗰度已經坐底4个钟啦，咁你4、5已经20啦，咁加埋你天空海闊嗰個時段啦，咁最少又再加多個鐘啦，跟住你仲要計平時自己去錄音啊，剪接嘅時間啊 ，research 啊， 時間啊，係啦，跟住嗱好多好多好多嘢，咁你慢慢計下到底夠唔夠呢個鐘呢個鐘頭啦。如果你係超過55个钟嘅話咧，咁你就要注意啦。因为呢原来呢世界卫生组织呢之前呢都发表了一个的报告啊，讲到话呢研究全球啊，所有人来计呢，原来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显示了大概有70几万人呢每星期呢工作是最少55个钟。咁有一问题呢，他原来呢这70几万人呢在工作中55个钟以上呢，佢哋死於呢一個嘅心臟病同埋中風嘅機會咧，係增加咗嘅。 哎呀，即刻唔好咁望先。 係啊，即唔知係咪真係因為太精神緊張，定還是因為咩原因咧？咁佢話其實甚至乎咧，呢一個數字咧係有上升嘅趨勢，即似乎好似咧對比翻以前嘅話咧，而家係更加多呢一個情況，就係話啲人嘅工時好長啦。咁而咧因為過勞嘅情況咧，亦都係嚴重咗啦。嗱。仲有一样嘢系要好注意嘅，我咧相对地咧就安全啲，因为我系女士。原来呢个研究里边咧讲到咧70几%咧嘅呢一啲人数咧都系占男士嘅。 哎呀， 所以咧我就相对地睇完之后觉得，我好似安全咗少少，因为我系嗰20几%啦咁。 系啊， 咁但系 都要提翻大家真係要注意咯。嗱，呢一個報告咧，我覺得係一個警惕嚟嘅。如果你可以安排到你自己嘅工作時間啊，或者生活作息咧，咁就盡量真係要調整一下啦。之前啲人成日都講啦，提倡話 work life balance 啦、啊，可能喺工作忙碌嘅時候，或者喺壓力好大嘅時候咧，你都真係要揾翻一啲時間咧去放鬆一下自己心情，或者食得健康啲啦。做下運動啦，希望可以咧做運動應該有效可以減低頭先講嗰啲中風啊、心血管疾病機會嘅。 係，不過過勞嘅時候太多嘢做啊，又要睇下自己頂唔頂得住做運動先。 哦，係啊，即都係嘅。如果你本身嗰份工係做勞力嘅，跟住我再叫你做運動咧，就未免太過分啦。咁、即係你自己都要諗下到底有冇呢啲情況啦。咁咧，原來咧都有啲精神科醫生講咗，如果咧你可能面對緊一啲嘅症狀咧，你就已經係屬於一個過勞嘅狀態啦。 哦，點樣？成日打喊路。 唔係喎，佢唔係喺攰嗰方面喎，佢喺情緒嗰方面講過。嗱、第一咧就係話你係好容易發脾氣嘅。第二呢就是经常都觉得自己呢好攰好攰好眼瞓。第三呢就已经是影响埋食欲啦，就是冇乜胃口嘅，经常都觉得。第四样嘢呢就是话好多时呢会因为一啲好小嘅问题呢就好躁啊，或者係好嬲喎。第五呢原来连体重呢都会出现好明显嘅变化喎、 哦。增加。 如果第 变化哦，变化啫，变化啫，有可能减少嘅， 有可能减啦，系咯， 变化。 咁跟住最后咧，就话如果系女性嘅话咧，甚至乎咧会可能系嗰啲嘅周期性嘅经期咧，都会有混乱嘅情况。咁、我就话，如果你都有呢六大过劳症状嘅话咧，就真系要自己好好咁样咧，睇下到底而家嘅工作会唔会哇，真系太辛苦啊？或者睇下可唔可以同公司都沟通下，系咪可以将你嘅嗰啲工作嘅时间啊，或者系工作嘅强度咧，都可以减翻低啲咧，系啊， 系啦，工作咧就为生活嘅，如果因为呢一种嘅生活又搞到自己健康都冇埋，冇办法享受生活嘅话咧，咁真系要谂一谂啦，即系工作系咪即系影一个负面嘅影响到你咧咁样？咁呢啲 系 咯，听众自己谂下咯。 不过当然我觉得呢我哋其实好安全嘅，白元浩讲到底。因为我哋呢好爱我哋嘅工作，我哋啲同事就好似家人咁啦，翻工呢又好似呢好有宾至如归嘅感觉啦，都唔觉得自己做緊嘢咁开心，应该唔会有呢啲问题嘅。 啊呢、这个真係讲得啱，最紧要翻工嘅时候呢个个都够投入啊，咁享受緊个工作嘅时候你就唔觉得翻工，咁你压力都少啲啦。 哎呀呢个好紧要㗎。 好啦，唔该晒，咁我哋转头再见啦。 拜。 晨光百科。 朝头早嘅早餐，唔知道你会想系食啲乜嘢呢？有冇谂过食包包呢？食包包咩包好呢？喂，中国传统嗰啲包馒头啊，呢啲咧其实都唔错噶噃。好啦，迷思啊嚟啦，食馒头又好，食叉烧包都好啦，叉烧包都新啲噶啦，馒头先啦。馒头咧就系嗰啲叫做面粉啦、可能包住啲馅啊，或者咪啲冇馅嘅，咁发酵发酵发酵，好多种唔同嘅包包嘅。呢啲包啊食嗰啲啊，唔系孭喺袋嗰啲啊。你有冇谂过，其实啲包系点嚟嘅咧？喂，原来相传啊，就话到包包咧就系嚟自呢个四川嘅、哦，又相传同个诸葛先生系啊，嗰、那个诸葛亮孔明咧系由佢发明嘅、哦。好啦，点解咁讲呢？当时佢咧就攞军队，记唔记得佢七擒七纵呢一个嘅孟获啊嘛，打呢个南蛮，咁啊打完之后班师回朝啦，咁啊经过咗一个地方叫泸水，突然之间呼狂风大作，浪击千尺，鬼哭神号，都系呢啲形容词噶啦。大军咧冇办法咧，就系渡过呢一个嘅江，一个嘅江川一带。好啦。孟获就话到啦，咁啊呢个咧就系两军交战当中咧阵亡，冇办法咧翻到去故乡，于是乎咧就阻住佢哋，连个天咧都要望佢咁样。诸葛亮当其时心谂啦，其实两军交战咧难免死伤，又点能够咧就系有特定人数就可以解决到呢啲嘅战祸啊？突然之间咧就谂到一条嘅计仔，佢就勒令啊厨师咧就用米啊面啊就做皮。入面咧就有一啲嘅黑牛啊、白羊嘅肉啊，咁 於是乎咧就擠下擠下咧，就咁啊整下整下咧，就整到初代嘅一啲嘅饅頭啦。佢初頭其實咧就唔係整饅頭嘅，哎呀聽起上嚟都驚啊！初頭咧就模擬咧就人嘅頭嘅樣式去到製作嘅。然后呢就为咗叫做一啲嘅祭祀啦，就将呢啲呢就包包呢就撒酒就祭光。今日从此呢就有咗馒头，馒头头呢原来人头嗰个头係咁嚟嘅。佢就话到啦，诸葛亮呢哎都被封为，即大家啲后人就话到啦，被封为呢就祖师爷。咁所以呢一个嘅馒头呢亦都呢就係同南蛮嘅蛮呢又有啲关系嘅。好啦，以前咧叫饅头啦，而家我哋好多时咧都会叫饅头，但系都会叫埋包包嘅。包呢一个嘅讲法咧，都系要追溯翻啊，就系、是、汉啊、宋咁，当然三国之后啦。去到清嘅时候咧，咁啊更加咧，大家会将呢个讲法咧就讲出嚟，甚至乎咧就炮制出好多不一样嘅包包，例如咧就系九不离、小笼包、叉烧包、灌汤包啊、灌汤饺、灌汤包，更加咧就系、是、驰名中外。特别咧就系譬如九不离更加称为天津三绝之首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食呢啲嘅包包去到做呢一个嘅早餐咧？我自己咧都几中意嘅。咁啊，如果你话食粥嘅时候啦，咁啊又油炸鬼都系啲油气嘅话咧，咁我觉得咧都系一个唔错嘅早上嚟噶。 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 当你感到无力软弱，自己不怪宿命。 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忌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 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 来吧，趁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既是后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无惧雨水沾湿两眼。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意做。如活有无穷气数，又可跟神明赌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记住衬上有些本钱，签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磨，无需定立时限。 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6:49啦吓。 人未老， 还未晚， 小皮 Serini 嘅版本《青春颂》啊。出面29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嘅。朝早嘅时间梗系唔少得嘅，有我哋嘅职场 KOL 今日同大家讲下 fashion 喎。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又要讲下啲潮流时装嘢，梗系要揾阿海出嚟啦。早晨，阿海。 早晨 ，Buddy。 好多人咧就成日会因为自己嘅身形啊或者身高咧就需要选择一啲适合自己嘅衣着啦。我相信呢方面咧你绝对帮到我哋、哦。 系、哦，同埋近排都几得意，因为咧身高咧好似成为咗大家一个几关注嘅话题咁样啦。 嗯， 我觉得咧高人着衫咧，你都唔好以为冇烦恼。 嗯， 其实高人都有高人着衫嘅烦恼嘅。譬如我自己识得有啲朋友，男女都好啦，佢哋。身形都好高大噶， 嗯， 成日咧啲裤咧就会掉脚啊， 啊， 啲手袖又掉晒啊，咁啊一定要买欧洲衫，可能譬如佢好想买日本或者韩国嘅衫，但系就 sorry 啦，真系无福消受啦咁样，或者可能自己要出去改啊咁啦，咁高人有高人嘅烦恼，其实矮咧都我谂嗰个着衫嘅烦恼咧可能会。还要多一啲添啊！尤其是香港嘅女仔，讲真咧，其实身高咧，我哋真系唔普遍嘅身高。嗱，而家我觉得年轻一代咧，佢哋嘅身高都比较高嘅。 嗯， 系啦，咁但系总会有一啲人，可能佢都系，诶，有啲女仔可能佢一四几嘅身高啊，咁都自认系一啲矮妹啊，咁样啦。我见到佢哋可能着衫咧都冇乜信心啦，或者就会系觉得好似冇乜选择咁样啊。咁、今日就想不如讲下，诶，如果你真系个子不高嘅时候咧，喺嗰个选择时装啊，或者喺个穿搭方面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啊？ 嗯，好啊，咁到底应该由边一方面开始讲起 咧？嗱，首先咧，我自己就觉得个比例咧，其实系紧要嘅。 嗯。 我哋所謂其實著衫咧，最好就著到，尤其是對一啲身形唔高嘅人嚟講啦，咁可能咧，我哋叫一個三七嘅比例咧，就會比較好啦。 嗯，即係唔通係上身佔三，下身佔七噶嘛？ 係，我啱啱想講，咁咪梗係上身係三啦。你試想象上身係七，下身係三都幾出事噶嘛？無論你咩身高都有啲出事啦，係咪？咁應該係上身咧冇錯啦，尤其是對啲個子唔高嘅人嚟講咧，上身咧最好就係三。下身咧就系七，咁点先至可以做到呢个比例咧？咁其实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变化嘅，例如咧就系着一啲高腰裤啦，或者高腰裙啦， 系 系啦，咁就即系当然啦，即系你话高腰裤都可以有，譬如你话系阔身嘅长裤啦，或者系一啲短裤啦。短裙啦、長裙啦，其實我都覺得冇所謂嘅。咁就將個腰線咧就拉高啲，盡量將下身嗰個比例咧就係肉眼望上去就係拉長佢嘅。 嗯， 係啦，高腰就可以做到呢一種嘅效果。咁如果你話其實，我都露腳我都冇乜所謂嘅。其實我覺得即係所謂露腳咧，亦都冇話可以唔可以，係你自己想唔想嘅啫。因為冇一個，我成日覺得著衫冇啱或者錯嘅。可能有啲女仔其实对脚哇觉得系一对好比例好靓嘅脚，唔一定要长腿嘅，我觉得比例靓都系靓噶嘛，即系好均称嘅脚都系靓噶嘛，系嘛？咁有啲女仔，但系佢可能觉得唔系、我真系唔系好中意露脚，譬如我怕蚊咬嘅，我怕出街俾嘢刮到嘅， 或者惊住晒黑对脚。 啱啦，咁可能佢即使有一双比例好好嘅美腿，但系佢唔想露脚，你咪选择着长裙咯。系，我觉得冇所谓嘅。咁高腰会系一个选择。咁然之后啦，你话咁解决咗个下身上身要衬啲乜嘢咧？咁都可以有选择嘅。其实上身咧，你可以选择一啲咧就系短身啲嘅衫， 系 甚至乎露少少脐啊，露个蛮腰。如果你有条小蛮腰，其实都可以露少少腰啦。咁啦，咁你就唔使涉衫啦，又做到所谓嘅三七比例啦。 系。 如果你件衫你话我真系唔可以选择太短身啦，我惊一举手咧即刻会露脐，翻工嗰啲都唔系好方便咁、样，你可以拣一件，但系都唔好太长身，然后就涉衫， 系 系啦，涉衫都系紧要，因为你先至营造到嗰个咧三七比例啊。 嗯， 因为如果你件衫咧，譬如你件衫，我又冚住个 pat pat， 咁可能你个比例就会变成咗五五嘅比例。 嗯， 望上去咧。又是做不到拉长下身那个的效果了。 是。 咁所以即我觉得在那个衫同埋下身，无论你是裤或者裙嗰个配搭方面啦，这个就是好基本的一个做法啦，我哋叫做即肉眼上面可以令到一个改观的一个做法啦咁样。 嗯。 是啦。咁然之后啦，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啦，咁我 OK 啦，这个都是好基本啫，是咪即将个腰线褪高啲啦，着啲高腰嘢都好简单。但是又好似好死喎，咁我系咪成日都净系可以着呢啲衫咧？ 系啦，永远都系咁样一件短身衫。 系啦，加条长嘢喺下边咁样拉长个比例，或者短裤咁啊露啲脚都可以有个视觉上面都系拉长嘅效果嘅。有啲人就会好羡慕咧，着好多 layering 噶。但系然后你会谂到，咁我如果我身高唔系高嘅时候，我再着咁多层次会唔会好累赘啊？咁样，其实我觉得咧，只要你拣得啱嘅层次嘅配搭咧，其实即使 你叫做系矮都好啦，身高唔高都好啦，其实你都可以做到嗰个层次感嘅。 系， 但系就要记住啦，就唔好太过累赘。 嗯， 嗰件外套可以点样选择呢？譬如头先咁讲，可能你系入边一件背心咁样，你系摄衫嘅。 嗯， 你外边你咪加一件短身少少，其实而家好多一啲棉麻质地啦，或者啲 lace 嘅质地嘅外套。 嗯。 都可以是短身啲嘅，或者紧紧去到一啲盘骨位嘅外套， 系， 但系你入边都系摄衫咯，咁你望落去其实嗰条腰咧，即系都会系高翻少少，咁你直望埋去咧，其实即使你有件外套做咗个层次感，都唔会话将你嗰个比例咧造成咗变咗好似一个 fifty fifty 咁样嘅比例啦， 嗯， 又可以玩到啲即系一啲层次嘅一啲 layer 嘅感觉啊，咁样咯， 系，嗱，头先听阿海讲咧，我就幻想得到，如果系身形比较娇小啲，譬如可能真系矮啲啊，又或者系咧都系瘦啲嘅人咧，就容易 carry 呢啲咁样嘅风格啦。嗱，头先阿海讲到话小蛮腰，咁如果冇小蛮腰，有个大肚腩，咁点算？ 嗱，咁其实都冇所谓嘅，你都照可以摄衫，然后抛翻少少出嚟，即系你唔好将佢摄到好实正嗰种啦。其实你可以摄少少，抛翻少少出嚟，一样可以加到件外套。 系。 是啊，其实某程度件外套呢，因为你外套而家都好少会扣晒楼咁样好老正咁样着㗎啦。咁你其实如果唔扣晒楼你开胸嘅话，其实系一件短身譬如一啲嘅薄嘅西装外套啦，或者系一啲 lace 嘅外套啦，或者系一啲针织嘅外套啦。 嗯。 其实某程度都系可以帮你遮到少少啲pat pat位啊，腰位啊呢啲呢，其实都可以做到啲掩眼法㗎。 嗯。 因为唔使太过担心， 系因为有啲咧可能比较有肉肉嘅女生咧就会觉得啊，系咪应该咧着啲大件啲 oversize 嘅衫啊，又或者系咧着多几个层次咧就可以遮到咧，系咪真系咁样嘅原理咧？ 嗯，其实 oversize 咧，我觉得咧比较娇小嘅女仔或者有啲肉肉嘅咧都系可以着到。 系 而家咧，其实韩国咧好兴一种着法就系点咧？佢哋会将一个西装褛，系啦，佢哋直接就可能系件西装褛咧，就好似变咗一条嘅短裙咁样。 哦， 咁但系当然我哋唔系好即系觉得好点讲，好安心嘅。我哋咁样着会系啦。其实里边咧，佢哋都会衬裤嘅，咁可能就一条短嘅西裤啦。 嗯嗯， 系啦，咁佢哋就会将件西装褛变咗好似一条长嘅一个 one piece 裙咁样着。 嗯， 但系如果你话我唔系好安心呢做法，你可以加一条短裤，都系一套嘅套装。 系。 件西装可以玩少少 oversize， 但系记住个下身就唔好太累赘啦。 嗯嗯， 系啦，咁你可以衬翻一啲短裤啊，譬如衬翻对可能系一寸左右嘅凉鞋啊，或者少少有踭嘅鞋咧，其实望出嚟个感觉咧都唔会累赘，而你又玩到一啲稍微 oversize 嘢都 OK 嘅。但我自己就觉得，如果你话个子比较娇小咧，就阔衬阔。有少少危险咯， 系好似好多嘢咁， 系啦，我唔敢讲你系绝对唔得，但系就会有少少危险嘅，我自己就会觉得会。咁头先讲嗰种西装褛嗰种着法咧，如果你话去到啲秋冬咧，你系去到譬如一啲及膝嘅一件褛款啦，你其实可以将佢当一条 one piece 裙着噶，其实着出嚟咧嗰个比例咧，望出嚟咧又系会比较收长噶， 系。 如果高嘅女仔嘅话啦，咁你嗰件西装褛，即系嗰件褛，你就系褛啦，咁样你可以衬裤或者衬裙都 OK。但系如果你个子比较少嘅话咧，其实好多外国嘅一啲嘅佢哋所谓一啲时装界嘅 KOL 咧，本身佢哋真系唔高噶，即系你唔好以为鬼妹就一定高啊，可能佢哋都系一五零嘅身高噶。但系你点解望落去会咁高咧？就系其实佢哋都好中意咧着一啲嘅外套款，但系佢就会当裙着，然后就露脚，可能衬翻住少少有踭嘅鞋，咁望出嚟咧，其实又系哇，成个比例你会觉得，唔觉得佢系得一五零嘅身高咁样咯， 系啦，所以你话着衫同埋打扮咧，有时真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咧更加升格嘅，即系可以令到你嘅身形特点可以突出一啲，然之后收埋啲缺点。 冇錯啊，同埋咧，我想講埋啦，多丁咁多嘅即係少少一個鐘啦，就係咧，唔好因為自己咧，即係介意自己嗰個身高咧，特別去著一啲好厚底啊，或者叫做入面加咗內增高內折嘅鞋。我覺得咧有少少歐噶啦，其實呢種著法唔需要嘅，反而咧，我覺得有樣嘢叫肉蓋彌彰。 係。 你越係想著對有咁厚底得咁厚底裏面有咁增高得咁內增高嘅鞋，反而人哋個 focus 就會落咗去你嗰對鞋嗰度，然後你就話咗俾人知，我因為個子不高，我沒有自信，所以我著咗呢一對鞋。咁我覺得唔需要嘅，真係。其實你係呢個身高

街嘅慢线咧就需要封闭嘅。 嗯， 交通就系咁多啦。 哦，呢啲爆水管咧，真系一爆唔知爆几耐。 一爆爆哦，睇下维修得快唔快咯。 系咯。 不过系咁噶啦，啲水管老化咧，好多地方都会爆水管咧就封路。不过千祈就唔想喺啲主要道路咯，你主要道路、主要干线咧影响好大噶嘛，天然啊。咁所以最好就系啲横街窄巷爆就最好啦。 系啦。 就唔好影响交通嘅。但有时横街窄巷都会影响大路喎。 系啊。 睇情况啦。 系啊，你话横街窄巷嗰度爆水管而封咗嘅，咁啲车住唔到左，又周围揾嘅时候咧。行车一慢，跟住又或者有啲车入错线，就已经开始咧就会塞车啦。 系啦，车龙就好容易出现咯。阿小朋友想同你分享一下咧，我前日咧咪星期三公众假期嘅，咁、星期二晚啦有朋友生日啦，哇， 好得意。公众假期 系寻日公众假期，星期三系公众假期 星期三啊嘛。 咁星期二晚啊，系啦，咁我就走咗去庆祝啦。其实啲朋友，哇，几得意喎！佢原来订咗啲打边炉嗰啲咧，一人细细锅，一人细细锅咁咧，有限聚令噶，我哋四个一台，四个一台噶喺屋企啊。咁啊，但系咧。原來咧，我而家發覺咧，我以前真係唔係好怕熱嘅，而家真係越嚟越怕熱啊！ 係， 一路打邊爐咧，哇！真係成身汗啊，因為喺 打邊爐啊， 喺個花園度啊，仲塞車。 户外啊，梗係啦， 比塞車更難受，我覺得。哇，好誇張啊，真係，但係幾得意喎！ 你見唔到而家我哋嘅天氣屏幕嗰度有個咩啊？ 睇下先， 酷熱天氣警告啊！幾日啦、啊？呢個酷熱天氣警告， 係諗住夜晚啊嘛，諗住夜晚就冇咁熱啦，落咗太陽啊，點知原來咧都唔係咁好受嘅啫， 都係熱啊， 係 啊，所以真係咧小心啊，大家熱得滯啊，真係 食下啲涼拌啊、冷麵啊咪好咯， 不過 打邊爐。 我媽成日話咩啊？心靜自然涼啦、啊，咁樣話我噶。我心都唔系唔静啊，系咪啊？ 一时时啦，我觉得心静自然凉呢家嘢 work 唔 work 嘅话，一时时啦，一时真系好热啊！ 都唔系噶，你心谂住唔好咁热，唔好咁热咪得咯。 越谂越热啊！ 唔会嘅，唔会嘅。 好啦， 用呢个理念啦， 一人试下啦吓。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问问啊，奥先。喂，奥啊，心静自然凉得唔得啊？而家 麻麻地，今日好危局啊 ！Didi， 小白，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今日翳焗啲啊，偶雨 feel 啦，天空嗰度咧都好多云啊吓，咁啊蓝天底咧就见唔到噶啦，冇琴日咧天气咁好，琴日蓝天白云又晒，咁啊今日咧好啊好在咧阴阴地天唔晒，不过依然系热嘅，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相当之高嘅，咁都仲系，不过理论上今日就应该朝头早都点都落翻一两鸡雨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要出門口嘅話咧，即係翻工翻學咧，都要帶定把遮，咁啊比較安全少少啦。因為咧，琴日咧其實都有啲地方咧局部地區性大驟雨喎，咁啊好似泰國啦同埋新加坡咁樣，見到咧社交平台咧有啲朋友話。唉，其實個心情啊，或者個狀態好似放咗假咁樣，當自己去咗泰國咯。嗱，藍天白雲啊有嘅，仲有埋呢啲咧東南亞天氣啊，意思就係咧突然間驟晴驟雨，一係唔落，一落咧可能落半個鐘頭超大嘅雨，落完咁點啊？個太陽咧超級快咁樣出嚟咧，就曬翻乾個地，同埋曬翻乾你個人啊咁樣。咁啊，唔知琴日小白有冇經歷呢一種嘅天氣狀況啊？ 冇啊，但係我知道有啲港島嘅朋友都係突然之間好大雨啊，我睇到 係咪啊？ 係啊， 咁啊，所以都要做翻少少咧防雨嘅措施。咁啊，如果唔係咧，成身啊淋濕曬，或者即係好似琴日放假咁樣，咁你啊真係喺翻啲室內嘅地方。等到停雨先行咯，咁但係翻工翻學就難搞啲㗎啦。譬如你話喂，即係趕住翻工打卡喎，咁啊保住份工好緊要喎，咁你梗係即係冇雨你都要 係啊，喺 翻公司先㗎啦， 拎住把遮仔咯，係咪？ 係啊，可能就係咁樣啦。咁啊，小白琴日有冇去邊度玩下嚇？琴日佛誕假期嚇， 冇喎，琴日休息下，琴日 哦，係休養生息， 同阿仔仔玩下咯，琴日都係。 好啊！呢、這個佛系放假期， 是啊、 身體咧就叫大家， 尋日咩佛誕，梗係要佛系啦，係咪？ 係啊，叫大家放下工作，慢活一下啊 ，relax 一下。希望昨日咧，大家都可以喺週中啦，即係星期三咧，得到一日咧完美嘅休息日啦。咁今日咧繼續衝過，繼續努力，繼續俾心機工作啦。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先。 唔該曬阿 O。咁詳細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嚇。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嘅，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大概33度。咁吹和緩南至到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都係有幾陣嘅驟雨，週末期間咧驟雨會減少啦。天氣係酷熱㗎。咁啊，唔係淨係週末嘅，咁啊，而家都 酷熱天氣警告啊，係咪？室外氣温啊29度，相對濕度77%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啦，屬於二咁啊，都係低水平咁啊，出邊啊空氣好啦，係咪？咁啊，今日咧咁啊都有晨光大學嘅，大家一齊上下堂啦。 晨光大學。 其实朝早的晨光大学继续有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 上个礼拜我听完你讲为什么你入行做经理人之后我都有思考过的。我 就想什么呢？ 我就想着咁到底适合与唔适合之间取个平衡，又可以做到咁多年，其实呢一件事点发生嘅呢？ 相对嚟讲，其实唔算系好多年嘅。咁攞平衡嗰啲，应该就系话做好多工作都系需要攞平衡，因为第一啦，我系一个好有自知之明嘅人。咁我一定系 spot 到我自己边啲嘢做得唔好。当然我亦都知道边啲自己做得好啦。即系我唔怕丑嘅，我真系会咁样讲嘅。做得好嗰啲，我觉得应该要自己话俾自己听，因为你要知道自己乜嘢好。我嗱呢句嘢唔好介意啊，我唔系好鍾意做观众。即系当然咧，我好向往、好享受去睇一套电影、睇一个电视剧、听一个节目、睇一个演唱会或者一个表演马戏团咁样。体育竞赛好鍾意睇嘅，但係好鍾意去享受睇。但係如果你俾我揀，我想做观众定係想做工作人员，我係100次我都会答你我想做工作人员。 个分别喺边呢？ 个分别就係我每一次见到特别係现场嘅活动，譬如我去到睇一个演唱会或者一个嘉年华会咁样计先啦。我好羡慕每一个工作人员行嚟行去咯，我好唔向往自己只系一个观众啊！我唔想净系去睇表演咯，我想调翻转做好忙嗰个喺度行嚟行去，嗰位同事唔系话做阿老细，或者唔系话做上台唱歌嗰、那个，或者上冠军台攞冠军嗰、那个，咁顾之言嗰啲梗系更好啦。但系我想喺一个活动入边，我系想参与其中，我是想有份做嘢。我是想调返转你行过你嚟到嗰个活动嘅时候见到Jerry， 乜你系工作人员嘅咩？系啊，即系嗰种所谓嘅参与嗰种活动呢，我是希望有份工作。咁所以一路以嚟，我就算我未有攞入呢行之前，我做緊即系做緊 sales 嘅年代。嗰陣时可能我20几岁30岁前，我见到啲即系去啲大型嘅活动啊，见到啲人，哎呀，如果我有机会可以做呢、這个活动嘅管理者啊，工作人员啊，即係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啊，就係俗称嘅，係我好似我一个好向往嘅工作囉。咁嗰一下我就觉得咦，我似乎我冇转错行，即係唔係入错行啦。 但嗰时有冇话泛指係边一类型嘅参与呢？即係真係做经理人嘅一啲推广啊，或者係台灯声啊，咁冇所谓嘅。 其实就係因为我哋个公司因为主要唔係淨係做经理人业务㗎嘛。咁当我喺每一种唔同嘅活动或者工作我都想参与嘅时候呢，变咗我去做埋经理人的工作呢好顺理成章啊。因为我唔做经理人，你唔可以淨係话揽住个人就算，其他乜嘢你都唔管，我觉得唔可以啦，就係咩都唔理㗎嘛。其实你更加就係要乜嘢都理，咁你先至可以叫做将嗰件事情做得最好啦，带到俾你管理嘅人啦。咁即係变咗经理人嘅工作係一定係要喺嗰啲地方捐东捐啊，诸事八卦咁样囉。我未做经理人之前呢，我有諗过啊，我够唔够资格去做啲咩呢？嗰啲叫 consultant 啊，即係啲公司顾问啊，或者公司医生啦。我硬係唔知点解啦，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可以 spot 到你当生意，你当业务，梗係有啲嘢做得唔够好。唔係唔好啊，係唔够好。即係唔够好嘅意思係我觉得你可以 improve， 你可以会有改善。善意嘅意见我好鍾意俾人嚟嘅。我喂你咁样啊，不如甚至乎你个人嘅外表，喂你今日呢个发型好靓啦，但係呢以你个隐形眼镜如果可以转转色会更适合你。即係我会好鍾意去 spot 到呢啲嘢。而我当然係唔吝啬去话俾人听啦，但係我尽量避免讲嘅，费事人哋好似真係话喂 点啊？ 关你咩事啊？ 系啦，咁啊，好无人噶嘛，特别系男人咧，好无人噶嘛，你真系管女人嘢，你真系未俾人闹过咩？咁我一路都觉得我啊，好似可能有呢方面有少少天分又唔讲得嘅，可能个性格使然啦。 嗯， 咁我有谂过去做呢一类型嘅，即系所谓公司医生、公司顾问嘅工作嘅。咁但系变咗做我去做管理公司、做经理人嘅时候咧，诶、欸，嗰、那个工作嘅范围 都包括埋呢样嘢， 都几包括添咯。啊，咁变咗，所以我一路做咗呢咁多年落嚟，觉得自己都叫做适合咯，即系起码适合我自己先。啊，咁適唔適合人哋咧？其實就係嗰個成果話俾你聽嘅。 嗯，都幾得意啊！我覺得，即係因為我諗咧，大眾比較少門路或者少經驗可以涉獵到呢一個範疇裡面，甚至乎即係都冇乜機會會試下做一日經理人咁樣，你唔會噶嘛？其實 一邊商咧，當然啦，你唔會見到經理人嗰個數量好似醫生啊、律師啊、會計師咁多嘅。啊，或者一啲保險從業員、地產經紀咁樣，你唔會見到咁多嘅經理人，相對係少數啲嘅。 嗯， 咁但係咧，另外一極咧，其實經理人嘅工作又唔係咁神化嘅咯。 嗯， 其實經理人咧只係一個名嚟嘅啫。 嗯， 你可以叫佢哋做 agent 啊，你可以叫佢哋做管理公司啦，例如、啊，你可以叫佢哋做 PR marketing 公司，甚至乎有啲製作公司、唱片公司都係有經理人。業務嘅元素喺度嘅，咁所以經理人只係一個名啊，咁變咗第一啦，原來一同一樣工作都有咁多個唔同名嘅，咁你哋覺得更加少之有少啦，同埋你哋好容易啊，大家好容易有個錯覺咧，就覺得哇你好勁噶，你有個經理人嘅，即係我哋自己喺業內就好簡單講句啫嘛。咁你唔使好劲先至有个家庭医生噶， 你每个人都可以有个经理人， 系人都有个家庭医生噶，可以系人都可以有个你用开嘅律师噶，系人都可以有个你用开嘅会计师噶，其实系一样嘅啫，只系视乎嗰个需要咯。 聽到呢一度咧，都覺得貼身咗，同埋咧諗深一層咧，其實雖然你未必好實體咁樣見到啊面前呢一個人嘅職業就係經理人啦，但係事實上咧，經理人所做出嚟嘅嗰個業務啦，甚至乎嗰個成果咧，我哋時時刻刻都接觸緊嘅，譬如一啲商品嘅銷售啦，或者你睇到一啲廣告啊，個藝人點樣去演出，其實呢啲咪又係經理人其中一啲業務嘅範疇之內。 啊，絕對係嘅，咁你。頭先你講到呢啲係一啲成果上嘅嘢咧，就正正係我做咗一段唔係十分長，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啊，發覺咗我諗我都應該走唔甩嘅啦呢一個行業。點解咧？唔係因為我做得好，唔係因為我好適合個行業。 嗯， 我覺得個行業嗰個成果好適合我。譬如 Barbie， 你出商量啦， 嚟揾啲錢使下， 使下先。其實你買嘢買得心頭好係一種講真啦。实用性多啲定系感觉良好多啲？ 梗系感觉良好多啲啦。 系啦，嗱，我冇呢铺人嘅， 嗯， 我冇买到任何嘢会令到我感觉良好嘅， 嗯， 即系我系一个唔买嘢嘅人嚟嘅。但系如果我管理嘅人，佢就算唔好话做咗一件好惊天动地嘅事，佢只系做咗一件小事，我好似你咁样买咗一件你好想拥有嘅物品咁样，嗰种感觉良好就系我喺我经理人嘅工作入边。能够得到的满足感， 嗯， 啊，咁所以我冇乜其他嘢会令到我有，唔系有好多嘢令到我有嗰种满足感或者成就感，我谂数埋即系五只手指都唔使用嘅，咁两三只手指就数到我究竟有几多嘢可以令到我产生嗰种感觉良好嘅满足感， 嗯，借用翻同一个例子啊，通常咧买嘢咧个购物意欲咧买完之后咧就好短暂嘅啫，即系通常你满足咗买咗之后咧就啊安乐晒，嗰样嘢摆咗喺屋企咧，女士好多时咧系咁嘅，未必着，未必用就算数噶啦。咁你嘅呢种满足感系咪都系霎时嘅先，定还是维持好耐嘅？ 就有少少类近， 嗯， 但系又有少少分别。类近嘅系头先用购物嗰个角度，我呢头得到，我好有少少贪心啦，同买嘢一样啊。我想再有一种满足感， 嗯， 会唔会要劲过呢一个满足感呢？当然梗系更好啦， 嗯， 但系唔一定需要，就算少过上一个满足感都冇所谓，但系一定要有咯。唔同嘅咧就系，我就唔会忘记嘅， 嗯， 因为我成日检讨嘅，我成日温故知新，同我啲同事啊，甚至同我啲艺人啊，同我啲管理嘅人，我哋成日检讨嘅。我因为话明有满足感，即系应该都系叫做有啲成绩啦，好嘢嚟噶。你係要用翻嗰啲嘢去提醒我自己，咦？點解我上次做到呢一樣嘢嘅咧？點解我而家做唔到嘅咧？我係咪做漏咗啲嘢？我係咪懶咗？係咪諗少咗咧？ 一路諗啲好嘢嘅時候，都係另外一種幫自己去推向下一個目標嘅一種方法啦。 嗯，呢、這、一個亦都係可以套用到喺做人方面嘅，其實都係咁啊。邊樣嘢做得好嘅，知道自己嘅專長，下一次又 keep 住呢個方向繼續去試下實踐多啲，可能又可以再行前多一步啦。 冇錯啦。 今次仲唔該曬 Jerry， 唔該曬 ，thank you。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神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神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今日咧咁啊，五月二十号啦，星期四嚟嘅阿 O 咧，即系都翻咗入嚟啦。今日 DSE 咧都 系。 拉屎嗰轮后备嗰两个段，估佢唔会有啲咩科特别嘅后备啦。咁啊，健康管理与社会关怀今日考呢、這 个。哇，社会关怀真系充满爱啊！今日五二零啊，希望大家都关怀 啊， 或者爱多啲身边咧有需要啊被爱嘅人啦。咁啊，可能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你都啊早少少起身，会唔会为到另一半买翻个早餐咧？已经唔好话讲煮啦吓。買翻個啫，即係叫定外賣或者落去樓下快速喺餐廳執翻個 A 餐又好 ，B 餐又好啦，愛心早餐啦，一起身就有嘢食啦，好似 room service 咁樣啊，大家都係住喺 room 嘅啫，唔係住喺後事啊嚇，我知道 節日嘅嘢咁啊，一個藉口啊，等自己可以對身邊人好啲嘅， 係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即係你話朝頭早點樣可以發揮愛嘅能量啊，有好多啦，即係譬如你有另一半嘅，咁你朝頭早譬如我幫佢預備好曬，朝頭早。要洗个面嘅，预备面巾啊，咁啊，预备啊呢一个刷牙，咁帮佢接埋牙膏啊，咁样哇，其实呢啲举动咧，我都觉得好想感受到爱啊，同埋好 sweet 嘅，咁啊，即系唔需要话喂五二零系咪要买个包包或者买架跑车或者买个新手机俾另一半？其实简单嘅一个动作咧，好能够啊散发到爱。 买一支玫瑰又得啊，你连玫瑰你都觉得喂唔使买嘅，你自己接咯，系咪？ 咁啊，但系要上网学下点样接。 系啊，难啊难啊，嗰、那个真系难、啊。 這个我都唔叻嘅，所以我冇提出呢一样嘢。我都系去翻头先我提出嗰、那个，就系早少少落街啊，茶餐厅执翻个 A 餐、B 餐、C 餐咁样，可能帮到手啦。咁啊，总之大家都要好好珍惜身边拥有嘅嘢啦。咁点解咁样讲咧？除咗要珍惜身边拥有嘅人啦，仲有身边拥有嘅一啲天然地貌啊。咁、但系咧就发现有阵时唔系游人唔珍惜，或者咧香港市民唔珍惜啊。系咧，无啦啦咧，会令到啲海水受污染。点解咧？ 我哋讲黄金泳滩嗰、 啊、黄金泳滩嗰度啊，喂，打边炉好似头先阿 Didi 咁样讲 啊， 你话有安格斯肥牛，梗系正啊， 啊 打边炉，冇话游下水，突然间有几片。牛肉飘过嚟， 佢仲要唔系几片， 系啊， 佢系一大嚿劈咗嘅肉咧，喺个海嗰度浮下浮下。 系呢、啊這个真系夸张。其实咧，如果你作为喺泳滩游下水咧，有几嚿大嘅肉飘过嚟咧，你真系惊 啊！ 你未必会即时谂咧。是肥牛嚟噶， 就算我即刻睇到个包装，都见到佢写住肥牛咁，假如啦咁样，我都会觉得咧，好似會污染咗個海水。嗱，我哋自己有陣時咧，拎啲肉佢浸一浸，你都發覺，喂，好似有啲紅紅地血水咁樣。喂，我真係我個腦會即刻喺度諗，喂，啲海水有冇受污染啊？我係咪應該即刻上水啊？有冇人即刻撈翻啲肥牛出嚟啊？咁樣喺個海嗰度撈肥牛喎，仲要 係啊！報章咧就形容呢個咧叫做。肥牛搶灘事件咁樣，真係見到咧喺個泳灘旁邊啊，衝咗上岸咧，就有好多印住美國安格斯牛嘅凍肉上咗岸咁樣咯。咁、發現有呢一件事，當然有關嘅區議員咧都去跟進啦。咁康文署事後咧清理咗咧大概50公 斤嘅華怡凍肉，係50公斤， 五十公斤啊！ 其實 係 做咩事咧？係咪有間凍肉鋪俾水浸咗 咧？唔係啊，話係我睇過報章相關報道咧，就話到係 走私， 走私。跟住咧就因為可能警方執法啦，咁佢哋咧就情急自生，跟住就諗住喂抌曬啲嘢落海咁樣。 係啊， 喂，原來即呢啲咁嘅事件咧， 橋段嚟嘅喎。 係啊，唔係第一次嘅 喎。哦， 即係好，我記得好似之前咧七月，即係上年嘅七月定唔知幾時啊？好似都試過一次咧，又有啲咩豬手啊、雞翼啊，總之都係急凍嗰啲嘢咧，又係喺附近嘅泳灘嗰度咧。 係。 遭到棄置喎、 哦，係、哦、小華講得好啱喎，即係記性好好，就係、是、報章都係咁講。上年七月咧，黃金泳灘咧亦都有大量嘅豬手同埋雞翼衝上沙灘， 喂，仲驚過肥牛。 其實真係笑聞嚟啊！我講多次，我再講，我跟住報紙讀，我都覺得好笑。哦、去年七月，黃金泳灘亦曾經出現大量豬手、雞翼衝上沙灘，即係呢一件事係好好充滿幽默感，你唔會有大量豬手同埋雞翼， 但我覺得好恐怖喎、啊、件事。 咁梗係好恐怖啦！ 嗱，你安格斯你都會包住啊。 係。 豬手嗰啲，我睇翻啲照片冇包住嘅， 梗係好恐怖啦！ 我真係好驚， 講咁多噶啦。琴日我都去咗一個沙灘，好彩咧，嗰度就即係人傑地靈，乜都冇。咁、啊、但係 冇肥牛， 見到垃圾真係多咗嘅。咁、但係亦都見到一啲有心人咧，去清理翻嗰個沙灘。 哦，係啊， 即係叫做沙灘執下垃圾啊，或者愛護一下。 我自己嗰啲行山團隊啲隊友成日都係上山執垃圾嘅。 係啊，上山又有一隊啦，下海又有一隊。 系啊， 上山下海咧，环保都需要你啊，或者保护香港嘅清洁咧，都要靠晒香港市民本身嘅。希望大家咧都出一份力啦、 出一份力好紧要啊！因为海滩咧系属于边个噶？咪属于我哋噶咯。 今日系5月20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9，适宜祭祀沐浴。 咁啱呢两样嘢我今日都要做喎、 咁就好啦。今日忌入宅安床。 咁啱呢两样嘢我今日都要做喎、 都冇所谓喎、今日都系世界计量日。 我会多啲了解测量嘅方法㗎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是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俄政府最高层的会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布林肯在会上表达对正被扣押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健康状况的关注。双方有讨论寻求解决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冲突的方案。拉夫罗夫在会后形容两人的会面有建设性，布林肯表现出梳理双边关系的意欲，将会同对方就战略稳定性等的议题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拜登会面的提案，但拒绝回应莫斯科是不是已经同意美俄首脑会谈的方案。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拜登期望内塔尼亚胡大幅缓减加沙的紧张局势，并迈向停火。路透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的消息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以巴原则上同意停火，现在正是进行秘密谈判。巴勒斯坦表示，新一轮的冲突已经导致227名的巴人丧生，包括64名儿童和38名妇女，另外有1600多人受伤。以色列话有12人死亡。内塔尼亚胡的态度强硬，强调未为停火定下时间表，又话以色列的目标是对哈马斯形成有力的威胁。哈马斯发言人说，只要以色列停止轰炸行动，就有空间进行和谈。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早前遭到黑客攻击，公司行政总裁布朗特承认向黑客组织支付$4,400,000赎金。

光第一线。 早晨7:37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热辣辣啊！今日有啲消息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系、是、关于呢个 仲讲 新换杰衣星嘅缘啊， 系啦， 要讲下啦，仲系突然之间洗版、啊， 咪就系话唔好再喺大家嘅伤口上面撒盐啦、啊。 你有伤口咩，钟哥？原来。 哦，咁大家都覺得係傷口嘅時候，我都要隨住呢一個勢嘅，係咪先？ 唔係啊，我覺得佢有嘅。佢尋日突然之間喺個 group 嗰度講咧，我都估到佢有少少唏噓嘅。 係咪啊？ 係啊、 哦。上一次我都忍住。 哦、上一次邊個？ 石原聰美嗰。 我中意石原聰美喎，其實我真係好中意睇佢。 唉，今次又嚟一次，搞乜嘢啊？ 我估咧，呢個陶瓷啦，即係逃避可恥啦，咁樣呢、這個日劇 啦， 咁、令到呢個星野源啦同埋新垣結衣。即系暗拍拖噶，应该都系啊。 但系之前咧，其实我已经有听过，即系有传过佢哋结婚噶啦。咁 边个传俾你听？ 我啲朋友讲 日本人有啲日本嘅朋友讲翻俾你听。 唔系啊，香港人啊，即系可能嗰边都有传噶啦。我谂系几个月前啦，突然之间讲开，咁跟住佢话结咗婚啦，咁啊，跟住我唔系啊嘛，咁我就上网睇啦。咁嗰阵时咧都未有话佢哋承认啊，或者有啲咩消息嘅，纯粹就传嘅啫。到咗寻日佢哋真系出嚟公布嘅时候咧，哦，原来系真噶，即系。空穴来风都未必无因。 你个朋友系咪白元浩啊？ 即系嗰啲第一手资料， 咁属于日本行情嗰啲系咪？ 白元浩知唔知啊？之前你知唔知佢哋拍拖？ 知 喎，佢话系啊。 我喺度扮知喎，啊岂有此理？ 正所谓 估到佢， 扮知食老虎，扮知食老虎呢啲就系传说。 咁但系随住呢两位嘅人士，当然咧同我哋嘅距离好遥远啦。 系， 其实佢哋结婚。是他们两个人的事而已，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沮丧？ 那为什么你会这么唏嘘呢？ 他嫁人咯， 但跟你这么遥远，你都送上祝福就算了， 会不会是这样？ 为什么？ 送上遥远的祝福， 啊、 祝福你。找到一个啱嘅人， 不过呢一样咧就公平嘅，咁我哋就会觉得，哎呀，咁啊新垣结衣咧嫁咗又系我哋好伤感，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有另一个 其实我真系冇，我麻麻地新垣，我觉得佢最好睇就系《乒乓情人梦》，就是、一套咧打乒乓波嘅， 佢套套戏都好睇 ，OK 好， 我边一套套戏都好睇， 佢本身已经猛猛地噶啦，你唔好再喺佢伤口上面撒椒盐啦， 不过椒盐添啊， 不过同一时间咧，我有另一个朋友咧就都。我将呢个新闻send 俾我睇，但系咧佢仲第二个嘅标题啦，佢就话岂有此理，抢咗我嘅星野源。 哦，系咯，我正想问， 一 样 都有啊，系因为两边咧，其实都系因为呢一套嘅电视剧咧，即系几年前嘅电视剧咧，就令到成个热潮嚟噶嘛。当时大家追捧得好交关嘅，咁同埋最近啱啱喺今年嘅农历新年，佢哋又咁啱拍咗一个呢套剧嘅新年特别篇， 系 咁，所以咧又令到呢一对嘅叫做荧幕情侣咧 炒翻热翻， 又炒翻热啊嘛。跟住估唔到咧，事隔都系三个月啫。咁急转啊，唔好话急转直口，好似好 顺。事情进入白热化阶段， 系啦， 另一个阶段就白热化啦。啊，两个结婚， 哦， 就唔系套戏， 系 真系喺佢哋嘅真实生活里边结婚。 其实以前荧幕情侣结婚系咪都唔少噶？ 有嘅， 系咯。咁你有冇咁大反应啊？ 嗰啲唔关我事啊嘛， 呢个关你事啊嘛， 有持有，有持有啦。讲开有持有啦，连今日娱乐版啊呢个 C 一咧都话女神分信咧就会令到日本冧市。 哇，呢个紧要啊，呢个唔系真系讲少噶， 系啊， 呢个唔系讲， 呢个唔系讲少，系认真嘅， 真系认 呢个真系数据嚟噶嘛， 呢个真系数据嚟嘅。 系 咁阿崔杰同咧，琴日咧就将嗰个数据打咗出嚟， 系啦，因为 打出嚟 send 咗出嚟啊，因为咧我就冇你哋嗰个心情起落得咁大啦，但反而周边咧，佢话嗰个日本嘅股市会受到呢啲即系著名女星结婚受到影响啦。咁啊列咗几个出嚟，又真系，即系不约而同系咁样。 嗱，北川景子咧，咁啊结婚嗰日咧，日股啊跌咗咧479点啦。 即系呢个系咁啱嘅啫， 系咁啱， 咁啱，咁啱。 国北真希咧就第二日咧就跌895点啦，呢个又系 咁啱， 系 咁啱。 O K， 石原聪美咧又系跌得好离谱下。咁啊，今日究竟会唔会有呢个咧叫做女神结婚效应？而爱人不是我520啊，真系跌到啊，好似 Dicky 话斋，零零查查都跌晒落嚟。 系啊，石原聪美结婚嘅时候咧，因为咁啱啊，所以我点解话咁啱咧？因为嗰个东京证券交易所嘅系统故障， 系 咁啱， 全日暂停咗交易啊。 好啦，咁所以大家推论咧就系推论啫吓。 咁話新援基結婚咁點啊？ 再勁啲， 交易所咧應該會倒閉㗎啦。 會唔會 㗎？嗱，不過咧，點解話咁啱咧？但係有啲係真實數據，譬如福山雅治，佢當日結婚嘅時候，佢真係因為佢結婚而影響咗個市嘅，就唔係咁啱啦。點解咧？ 點解咧？ 因為佢公司係即係都係其中一個上市公司。 哦。 咁跟住咧，哇！你揾緊金，即係生緊金蛋嘅雞。突然之間會流失大量的粉絲喎，一結婚就跟住啲人咪會，呢間公司賺唔到錢啊，咪放咯、 哦， 一放咧仲要係海嘯式啦，咁咧就令到 就跌咗七百幾點啦， 跌咗之後就會影響咗成個 成個股市啦、哦，拖冧咗個大市啦、 啊，真係啊，可能有啲 fans 咧都持有福山亞次嘅嗰間公司嘅股份啊，跟住見到咧啊愛人結婚了啦，新娘子不是我咧， 所以呢個 即刻抌 啊，奉勸咁多位嘅即係追星一族咧、嗯，你持有嗰間公司嘅股票唔等於你持有嗰個明星嘅， 係 分清楚， 分清楚，係啊，同埋嗰個明星 冇咁著數嘅。 明星会转会啊嘛，同埋系咪先？咁你系咪买埋另一间公司嘅股份？ 但呢个好少，日本就相对少嘅、 嗯， 即系真系佢一间公司可能都会 做到尾。 唔敢肯定系咪做到尾，但系大部分都系噶啦。 系、 同埋即系就算唔系做到尾咧，都可能十年以上啊，咁你都基本上同嗰间公司都已经系成为一家人咁滞。 哦，咁啊，你听到钟哥咧讲嘅时候咧，紧张过一阵八点钟讲故事嘅， 系噶，系啊，系啊， 佢真系对呢一件事咧爱之深咧，祝福之切啊。 同埋另一样，即系大家都会留意，除咗个股市上之外咧，因为之前喺阿石原聪美话宣布分信嘅时候咧，都出咗另一个新闻嘅，就系话究竟喺佢哋嗰个年代，即系二千年出道。讲到好似好熟咁样， 你真系好熟噶， 系 啊， 啊，我哋直头听书咁而家。 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 即系好似讲到我平时咩都唔留意咁样嘅。 其实你唔应该讲动漫咁窄啊，你要讲埋日本嘅明星。 唔系啊，你讲埋日本股市啊，我觉得。系啊，头先东京交易所冧计你都知喎，大佬。 唔系，佢估嘅呢个猜测嘅， 估嘅猜测嘅。 唔系啊，之前 唔系嗰个唔系嗰个唔系东京交易所，系嗰另一个。 咁啱， 系 好啦。咁跟住咧，講翻呢一個阿石原聰美結婚嘅時候咧， 咁係證券係 東京 證 券交易所咯，係啊，東京交易所咯。 咁跟住咧，石原聰美結婚嗰日咧，咁大家已經出咗另一個報道，就係話，因為喺2000年之後出道嘅呢一扎女明星， 係啊， 咁而家已經上曬位㗎啦嘛，咁好多已經變成係眾人偶像，或者係新聞記者叫做咩大眾老婆啊嘛， 係啊。 好啦，咁呢扎咧。結得婚嘅都結咗喎，譬如正話阿歐都數咗啦，北川景子啦，我話石原聰美啦，嗰陣時已經數話剩翻一個，就係阿新垣結衣啦。 哦， 所以佢話 四大女神 係 咪？ 係啊，如果佢結婚咁就大件事，即係嗰陣時已經有一個咁嘅報道話，希望佢唔好結婚啦，即係叫做最不想他結婚的藝人啊。 係， 咁啊新垣結衣當然就係第一位啦。 嗯， 估唔到事隔都唔夠幾個月。跟住佢就好结婚啦，咁你话呢件事点算呢？因为嗰阵时已经预测咗话，喂好大件事啊嘛，咁但系咁其实真系好大件事啊。 系啊，连政府官员都出嚟讲，都 恭 喜佢， 系啊， 系啊。 咁但系而家咁点算呢？ 系啊，我都唔知点算啦，冇乜点算，其实咪送上祝福咯，希望佢哋系啊长相厮守咯。 不过咧咁啊，阿新垣结衣喺呢一个逃避可耻之后咧，其实佢都减产咗好多嘅，即系已经拍少咗好多戏啊， 私有化咗咯。其实根本就系 咁嗰 阵已经系 嗰阵，而家大家都系推论啫。 系啊。 但係嗰陣時咧，就因為佢話，因為嗰套戲太紅啦，咁佢好難去接另一套戲，佢驚如果接一套戲冇咁好咧，就會好似調轉頭行啊嘛，即係譬如好似半澤直樹咁樣，佢拍完半澤直樹之後，跟住佢都好少拍，就係驚唔得啊嘛。咁佢都係啦，咁之後佢拍過一套嘅啫嘛，叫做啊唔知咩。咩野獸的乜乜乜咁樣，我唔記得。 真係好熟噶， 好熟啊！ 熟 真 我都有睇到。 你得唔得啊？星野源，我又問翻女性嘅觀眾角度啦。 其實套劇咧，我就冇睇曬嘅，即係我大概知道。因為去到後段都你 feel 到係點啦，係 啊， 你 feel 到 係點啦。一開頭即係個故仔，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多數都係好多人都係睇女仔嘛。咁我睇星野源嘅時候咧，冇乜特別感覺。但係後來咧，喺一個日本嘅節目嗰度咧，見到佢唱歌，好似唔知有冇彈琴咧。總之佢做一个现场的表演，我就觉得其实他都挺吸引的，即是他是有他很有才华的一面的，即 他唱歌够了出道先的嘛， 没赞太多了， 会怎样 赞两句得的 够了，我都是赞到这里的，我跟他又不是真的很熟， 我们情何以堪 呢，那不要紧的，看看其他咯，是啊，有很多 新的演员， 我那个奔边尾波咯，是啊， 道边尾波啊， 道边尾波咯，是啊，有很多不同译音的嘛， 但是那个 系咪太后生系嘛 ？Too young 啊， 系。诶， 不过我仲有一个阿长泽，而家叫长泽雅美啊， 长泽正美啊， 正美，因为雅美正美。 但系长泽正美又年纪又比新焕又大少 三十来啦，三十 啊。我有阵时睇呢个信用欺诈师咧，我都真系有。 佢做到开晒行，即系做到已经开晒窍噶啦嘛，做戏。 系啊，真系乜嘢奖都攞晒啦，咁样。 仲有一个 奖咩？ 凌濑遥， 哦，凌濑遥， 讲到我真系好似好熟咁样， 你真系好熟， 唔系凌濑遥系宝矿力女生嚟噶嘛，你一定要知嘅， 而家唔系宝矿力女生啦， 系咪啊？ 而家直头系宝矿力女性添啦， 女性仲女生，OK， 好啊，咁啊，大家想认识多啲咧，关于啊日本方面嘅女优， 明星， 女优啫，唔系有英文字喺前面嘅女优啊，系普通女优，你问钟哥啦，佢好熟啊， 啊 ，very good 啊嘛 ，AV。 尚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女，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我好好似错，想念曾陪伴过于一刻花见，却定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那次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约即兴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是经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要失望。 叶坤一路啊 ，in 仔哦，系咪即系话冇事嘅 ？OK 嘅， 大哦，即系啊，系啊 ，OK 嘅 ，OK 嘅，系啊。 不过都系 同啲心碎嘅粉丝讲 in 仔哦。 阿白元浩啊，可唔可以用你流利嘅日文帮我送上一份祝福俾阿星野源同埋新垣结衣咧？ 喺送上祝福之前咧，我都好想讲一句就系、是。有冇搞错啊？ 咩事啊？ 我本身咧，嗱，我即系利身啦、啊。新垣结衣我都有 follow 佢好多咩 Twitter 啊、IG 啊，系啦。咁寻日 你老婆知唔知噶？ 我唔知， 而家知 道，而家知啦。 我真系唔知你知唔知。跟住咧，哇！寻日嗰个日本嗰个 push 一弹出嚟嘅时候，哇！佢几个 push，、即系佢除咗喺嗰啲大型网站，即系譬如 NHK 嗰啲咧，都当新闻咁弹出嚟。 哇！ 系啊，哦、一睇，哇！嗰下真系。 即係 shock 一 shock 啦。我本身咧，因為即係可恥嗰套劇咧，其實我就因為啊，我星即係新垣結都 OK 啊，幾可愛啊，咪又好有入屋啊個感覺。咁我嗰陣時有少少憎憎地啊，星野源。 嗯， 而家仲憎。 嗯，又唔可以咁樣講。 個人啫，個人感覺啫，呢個。 郎才女貌， 係郎才女貌。 雖然你幾唔情願，你都講兩句。 不過其實我自己最中意新垣結嗰套劇咧，係佢同芥雅人嗰套律師嗰套劇。 哦， 嗰套Legal Hide， Legal Hide 系啦系啦，我中文我唔记得咗个名，但嗰套我觉得几得意，即系佢得意个感觉同逃避可耻嗰套咧系有啲。 呢套我都几推介嘅，系嘛？试嗰套，佢拍咗两季噶啦。 系啊系啊，你知唔知有芥雅人拍呢套剧嘅？ 呢套我最足啊，反而 系咩？ 系嘛？ 呢套好睇啊，芥雅人好夸张。 系啊，因为芥雅人 周星驰啊， 冇错啦， 做法啦。 同埋芥雅人其实拍完《Season One》之后，佢唔想拍《Season Two》，因为佢话啲稿咧太难记。 系真系好难记嘅， 系啦，同埋佢成日要 one shot 啊嘛，佢一 tick 过咁，你真系焗住佢记晒啫。好啦，咁啊记晒，佢拍完第一季已经冇晒力，佢第二季所以咁迟先至再拍。其实佢嗰套《半泽直树》都系嘅，即系佢一拍戏咧，佢就要记晒所有嘢，所以佢都好辛苦。咁亦都使到佢敬业熬夜好犀利。系啊， 你写得送上祝福未啊，小柏？ 睇到 未 啲？ 死都唔讲，死都唔讲。 Kikon， 我未得到个祭物。 哦哦， 衷心啲，衷心啲。 Kikon， 我未得到个祭物。 哦。 好衷心噶啦呢个， 睇佢咬住自己大髀去讲咁 你睇唔到佢个眼神咋，飘到啊！ 乜日日咧，其实佢嗰啲网上面嗰啲系咁弹出嚟啊，啲剧照啊，好多噶。我寻日弹出嚟嗰个系结婚，唉，真系我哋作为呢啲宅男嘅，梗系会，唉咁样啦，系咪？ 紧要嘅。 我请你食早餐啊，今日。 开心啊！ 有第二个嘅，有第二个女神嚟紧嘅。 我唔会噶啦，一定系咁讲噶嘛。 点解啊？ 我唔会噶啦，跟住都系揾第二个。 我又真系几期待第二个女神， 即系 unfollow 咗啦，系咪？已经结婚 嬲猪咗啊！即系我自己都会觉得咧，如果有一个新嘅女神出嚟咧，佢嗰个接棒嗰个力度咧啊，好大啦。 好啦，讲第啲嘢啦， 讲第啲 嘢，唔好将呢一份嘅愁云惨雾咧继续蔓延。你结婚点解会愁云惨雾咧？ 真系 520咧，令我突然间谂翻起呢样嘢。除咗即系佢哋结婚之外咧，就系谂翻起前咧有提過就係一啲叫做童話式故事嘅時候，嗰啲男女主角咧就好中意都係 kiss kiss 噶嘛，即係無論係即係當然俾小朋友睇得嗰啲咧，即係輕輕石石咁嗰只啦。咁但係咧，我記得之前咧曾經擾攘過一段時間咧喺美國嗰度嘅，咁我哋就話到好多嘅童話式故事嘅男女主角，當佢 kiss kiss 嗰下，無論青蛙變王子，定還是係美女與野獸變美獸與野女咁嗰啲啦，咁佢咧嗰個動作咧，而家有好多嘅家長反對，因為特別係譬如白雪公主咁啦，話佢咁白雪公主咪瞓咗喺度嘅，瞓咗喺個張牀嗰度啦，咁跟住咧阿白馬王子就行過，咁啊 kiss 咗佢一等，你醒啦醒咗啦咁樣，咁啊毒蘋果個魔就解咗啦咁樣，咁佢哋就話到啦，喂，原來引申咗好多問題出嚟，我哋真係要諗諗啦，係咪個白馬王子？咁佢並白雪公主瞓咗喺度啦，咁佢徵詢唔到佢同意啊嘛。喂，白雪公主，你可唔可以醒醒啊？我可唔可以錫你解你魔咒啊？咁樣，咁白雪公主醒唔到喎。咁於是乎咧，白馬王子咧就覺得啊，我真係好愛呢個女士啦，我就錫咗佢一啖，情不自禁錫咗。估唔到解咗魔法喎，咁樣。咁而家就話咧，冇得到女性嘅同意咧，白馬王子 kiss 咗佢一啖咧，大錯特錯。 係啦。一早應該知嘅呢一樣嘢， 而家先至發現，我唔知係咪因為新型冠狀病毒關係，大家即係呢方面敏感咗咧。 唔係之前已經係嘅，因為呢個故仔都咁多年啦， 係好多年 了，你都未問過佢瞓咗覺啊嘛， 係咯。 同埋咧，即係呢個係提供咗一個咧絕對唔啱嘅概念俾所有小朋友嘅。你見到人暈咗，唔係應該走埋去錫佢啊，你應該報警啊嘛。 係啊， 你應該打電話，喂，有冇話醫護人員喺附近啊？你揾急救車嚟，而唔係走去錫佢啊嘛。 應該大家讓開，俾氧氣氧氣。 係啊，因為見到人行開啊嘛。那七个小矮人仲喺度，系唔啱噶嘛？ 仲围观添，七个小矮人 焗住晒， 焗住晒阳气， 讲错噶嘛？ 系咯，嗱，譬如青蛙王子咁样又系，青蛙王子系只个王子变咗青蛙噶嘛，跟住又有公主锡佢，即系其实呢啲好多呢一类型嘅剧情咧，而家啲家长就喂唔得，发觉原来咁多年呢一个嘅价值观咧。错咗。 喂，咁加少少嘢落去搞掂啦。 加咩啊？ 即系你一开头注脚就系话白马王子同埋青蛙王子本身佢哋都系有急救牌嘅。 嗯， 系啦，即系佢哋系医护人员嚟嘅。 哦，系啦，咁 系啦，咁佢埋去救你，即系当同人做人工呼吸，咁啊好合理。 咁呢套剧咧就唔应该系白雪公主咧，可能系白色巨塔咯，即系嗰一类型嘅剧先得。 系啦，因为冇话白即系白马王子唔可以即系识呢啲嘢噶嘛，只不过佢好靓仔啫咁 样。咁你系啱嘅，冇人话。王子咩都唔识噶嘛？ 系咯， 王子可以咩都识噶嘛？ 王子，你见过边个王子系咩都识咧？ 喺現實生活裏邊，我見過啲現實生活嘅黃子出嚟揮下手，跟住結婚，然之後抱孫，就係咁嘅啫。冇乜嘢做 嘅，佢哋都有去当兵嘅， 都系 当兵应该系 挥下手咁样。 佢哋当兵都应该接受嗰啲急救训练啊嘛，系、 嗯、 咪？咁就啱喎。嗱，王子有急救牌， 系落翻用住脚 OK 啦，唔使成个故事改。 落翻用住脚 OK 嘅、嗯。好啦，咁而家咧嗰啲外国嘅家长咧就开始咧就反思翻，喂，其实我哋有冇必要去改动嗰、那个、嗯、好似崔杰同咁样？我哋不如加啲住脚， 改咗啲设定啊， 改咗啲设定，即系例如见到白雪公主瞓咗喺度嘅。你唔好去kiss 佢一啖就叫救佢啦，你用其他嘅方法啦，例如 心外壓啊， 又唔得喎，你未經女性同意 啦。嗰句咧，個主角就係佢有急救牌嘅， 咁又得，咁又得， 係啦，即係會唔會就學阿鐘哥話齋，會唔會用其他嘅方法，例如魔法嘅嗱青蛙王子咁樣啦、嗯，你可以唔 kiss 只青蛙去救，唔用呢個方法救佢噶嘛？你可以將佢設定就改咗，就係例如捉住只青蛙，然後將佢跳咗只青蛙舞咁樣好得意嘅，跟住一路跳舞嘅時候咧，啲手足腳就開始變翻人啦咁樣， 嗯、 即係用呢啲設定。定咧改动咗呢一啲嘅古仔， 咁呢啲要公平啲啦。譬如话、嗯、你话白雪公主俾阿白马王子锡咗，呢、這个剧情要改动。咁点解美人鱼个故事佢救翻个王子上岸，大家又唔去讲咧？即系男士去救女士就唔得，女士救男士就可以咯。即系呢个又系唔公平，嗰、那个都要改啦，系咪先？ 佢系咪有锡佢噶？佢救翻佢上岸？ 我唔记得啦。 哦，唔系咁美人鱼 拯救翻佢上岸。 美人鱼本身喺个海度游噶。 系啊系啊。 咁好明显佢一定有请力牌啦。咁其实所有主角就系、是、如果佢系专业嘅系啦，救护人员咧完全冇问题啦。 青蛙王子嗰个咧都系 kiss 咗两啖嘅，魔法嘅嘢嚟嘅。 唔系咁，魔法呢啲嘢咧就搞唔掂噶啦。即系你要驳斥魔法呢一样嘢咧，就正如你驳斥即系所有嘅传统智慧。咁、嗯、我觉得你冇得落住脚噶啦。 不过好多时候咧，嗰啲童话故事其实真系有好多嘢。大人需要去解釋嘅， 好多面向嘅， 因為以前睇可能好單向地，哦，白雪公主、白馬王子喺埋一齊好開心，咁但係從來冇人問過佢哋結咗婚之後有冇鬧過交咧，冇噶，冇人提過噶嘛。但係而家喺現今世代，你再望翻呢啲故仔咧，其實你就有好多呢啲嘢，你需要去加多幾個注腳喺度。 係，好，我見網上邊好多惡搞嗰啲白雪公主啲劇情咧，都係話即係終於佢哋結咗婚啊！結咗婚之後咧，就見到畫咗幅公仔，就話阿白毛王子抱住兩個仔，跟、住白雪公主坐喺度咩都唔做，喺度嗌緊交咁啊！你幫下手啦咁樣，即係呢啲咧咁童話式嘅故事咁啊、之後嗰個延續係點咧？咁啊，大家係啦，大家又要自己想象下啦 嚇。不過最緊要咧，我覺得睇呢啲故事咧，都係睇佢嘅重點。如果你錯咗重點嘅話咧，就所有嘢都要改噶啦。咁啊，睇下你點。 加住脚， 系啦，睇下你点睇啦。 工程办公室表示，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因为技术原因推迟实施，发射时间另行确定。较早前，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原定喺凌晨一点几发射天舟二号飞船。屯門一個的球場儲物櫃被縱火，暫時未有人被捕。案發在昨晚11:30，途人報警說在屯門的新和里一個球場有火光。警員到場發現兩個儲物櫃有被燒過的痕跡，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將案件列作縱火。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26，瑞士法郎0.905，加元1.213，人民币6.436，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5点，跌1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91美元，卖出1,865.7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骤雨减少，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财经第一线。 8:10啊，假期过后咧，钟哥同 Kitty， 我哋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 O， 你哋好， 系你好啊。咁啊，假期过后系时候睇翻实个港股嘅情况嘅走向会系点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你。 好，我谂其实都唔可以净系睇个港股嘅，我哋个眼界咧都要辽阔少少，睇下全世界。但系睇全世界咧，亦都唔可以净系睇股市，因为净系睇股市咧，我哋又唔知个世界发生咩事。哇，点解好似买咗两三个关子咁啊？一即系放完个假翻嚟咁样咧，就因为有样嘢咧，可能大家冇参与，不过咧，起码都要知道做乜嘢，就系讲紧呢一个好虚拟嘅世界。就講緊呢啲所謂嘅虛擬嘅貨幣或者加密貨幣啦嚇 ，cryptocurrency 啦，哇做乜嘢咧？即係如果用風起雲湧四隻字嚟形容，絕對咧就唔足以形容嗰種嘅風起雲湧嘅狀況。咁即係要點講咧？哇！我都唔真係唔知道點樣用筆墨或者用啲四字成語嚟形容。總之一句講曬咧，驚濤駭浪再乘多10倍嘅咁上下啦。都無到有偶嘅，過去嗰個零兩個禮拜呢，我自己喺我的專欄啦，我做直播啦，做訪問啦，拍片啦，錄音啦，錄影啦，都有講過一個就係關於虛擬貨幣資產嘅一個風險，一個交易風險。最關鍵呢就係新教主呀，就係當我哋見到 Elon Musk 啦，下佢呀喺度轉口風又彈弓手，又話可以攞嚟買車，又唔准買車，咁樣住又話自己揸咗，跟住又話唔知會唔會賣，跟住又可能唔會賣。嘩，淨係咁樣呢我都覺得已經夠曬恐慌。咁殊不特知呢，就尋日呢就內地政府就出招啦，就講到明呢好坦白嗰隻啦，就話呢唔准呢就任何呢啲即係虛擬資產嘅所謂嘅交易啊，提供服務啊，總之一句講曬咧，講緊內地嘅兩個協會啦，嚇，即係三個應該咁講，互聯網金融協會啦，同埋咧呢一個中國銀行協會，仲有中國支付清算協會咧，總之又唔俾啦嚇，總之完全任何呢啲相關嘅服務都唔可以提供。哇！咁其實尋日咧放咗佛誕咧，都本來諗住都平平安安咁樣啦，喺呢啲虛擬資產唔係嘅，已經跌定先啦，但係跌到尋晚即係。都叫做即係我哋食飯嗰啲時間呢，嘩即係所有呢啲虛擬資產呢都係暴跌㗎，咁啊最多呢跌成呢就兩三成，即係連講緊 Bitcoin 都跌咁多，後來跌幅收窄完之後又再跌過啊，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第一要記住呢啲唔係貨幣嚟嘅，第二真係呢唔係太適合一啲即係正常嘅投資者嘅，只適合一啲呢就可以承受高血壓啦同埋心臟負荷係啦，有驚人能力嘅投機者嘅，咁所以有條小心。咁但係咧，點解仲要講咧？就因為除咗就係話呢個市場好波動之外咧，亦都會有一啲嘅股份咧係標榜，包括係美國啦，一啲半新股啦嚇，佢哋都係講緊話啊，就係從事呢啲虛擬貨幣嘅一啲嘅交易平台，好似 Coinbase 咁啦。咁香港都已經係有一兩間類似嘅概念嘅公司，咁即係要小心價格嘅波動性啦。呢樣嘢一定要知道。咁除此之外咧，講緊呢一個虛擬資產咧，因為即係由虛又影響實，實又影響虛，真係好複雜嘅世界。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都曾經令到咧，即係尋晚個美國股市咧都有所動盪，都有個比較大嘅下跌嘅曾經度。咁後來都叫做跌翻少啲啦。咁但係唔可以即係話冇影響咯，即係呢個虛擬世界嘅資產嘅波動，因為始終有好多人亦都可能揸咗呢啲資產，去投機炒賣某一啲比較高風險嘅股份，例如之前一兩個月咧，大家都可能會聽到 YOLO， 即係呢一個 You Only Live Once， 就即係話咧，佢哋好中意願意咧承受風險嗰啲投機者買嘅呢啲股份咧，好多時候都係投機呢啲衍生出嚟嘅即係產品啦，又或者係投機呢啲咧虛擬貨幣世界啦嘅一啲嘅投機。咁所以咧，嗰度輸咗會唔會喺呢度要沽啲貨嚟平倉咧？這個就係我嘅理解同埋我嘅預估啦，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金融市場風險往往都唔係淨係喺個股票市場嗰度啊， 係啊，虛不受保啊，即係虛嘅嘢，大家都小心啲咁樣啊。嗱，講翻啲實際少少啊，騰訊咁咧就有呢一個業績啊嘛，就嚟啊，應該好快啦。咁佢喂預計純利300多億。啱唔啱数咧？但系咪大家预期之内咧？ 好，咁啊，中哥就讲翻啲好实在嘅股份，亦都系恒指最大嘅成分股，亦都大家咧都睇到好实噶啦吓，即系业绩前咁究竟咧，首先第一有冇呢个数交到出嚟咧？第二即系交到呢个数，对于佢嘅股价表现会有啲咩前瞻性咧？嗱，如果讲到咧市场普遍估计啦，因为其实就已经好快啦，啊，今日就已经会有啦。呢一个嘅即系今年第一季嘅成绩表，股王腾讯咁，非国际财务报告嘅呢一个即系准则嚟讲咧，而家大家都估大概差唔多300亿，甚至乎有啲估乐观啲去到成370咁滞嘅，咁即系话咧按年咧都有成一成至到三成。六七嘅增長啦，咁我諗咧，真係純粹呢條數咧，絕對可以做得到嘅。以至到我都會傾向係未至於係上行，但係咧，我會覺得有機會係頭先我講嗰個範圍嘅中間水平，即係其實比市場預期咧，我都會比較係樂觀啲嗰批嘅分析員嚟嘅。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要留意個股價嘅波動嘅因素或者股價升跌嘅因素都有幾煩。第一就係話而家都會擔心。哇！反動段喎，即係淨係唔好講到阿里巴巴俾完都俾到氣咳啦，係咪？俾完就但願係一次性俾完就唔使再俾啦，因為即係阿里佢哋喺業績嗰度嗰個即係無論係管理層嘅言論又好啦，佢哋嘅公告都好啦，好強調，我哋呢個罰款啊182亿啊，一次性咁樣都即係佢都冇，雖然佢冇話放大，亦都冇括住，但係咧我感覺好似咧佢講呢三個字特別大聲嘅， 即係佢驚係一年一次性啊。 係啊，如果係咧就好大， 就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咁而家一次咧，咁都唔係小事，咁但係起碼就一次啊。咁所以而家都係擔心緊咧，就係話哇，即係除咗阿里之外，其他嗰啲咧。使唔使俾呢？咁當然騰訊呢如果你話純粹講手機遊戲業務呢，其實增長激烈到呢就好難俾反壟斷罰款嘅，即係你罰佢就係啲嘢好狂，即係因為已經競爭都極激烈，咁所以呢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你話站在一個好客觀嘅角度分析呢，就算佢要俾呢都唔會係呢份業務，咁即係如果唔係最賺錢嗰份業務呢，咁嗰個擔憂就會少啲，咁但係呢亦都仲提到一樣恒生指數嚟緊就會係進行呢一個改革啦，咁亦都宣布過咗噶啦，就係話引入更加多成分股，同時咧個別股份嘅上限就會由10%降到8%嘅。咁騰訊係受累嘅喺呢件事上，佢因為始終當個比例要降低，即係話佢佔恒指嘅比重都會降低。可能你會話我係一次性嘅啫，有沽都係一日嘅啫。咁但係當你要迎接嗰日嘅時間，你之前嗰幾日就會即係坐立不安噶啦嘛，係咪？即係你諗住。会发生噶啦，可能都系吉一针嘅啫，唔系好痛。但系打针前三日，咁你咪会谂住，哎呀，咁打针痛唔痛咧？即会系有个咁嘅感觉咯。所以我就会觉得，对于佢嘅股价之前点解会硬系好似唔知争啲乜嘢，好似都系有啲即系裹足不前嗰种感觉咧，就系、是、建基于呢个原因啦。 裹足不前咧，我想睇埋呢一只啊 ，Dicky，我想睇下京东啊，嗱，京东咧9618啊，公布咗咧，截至今年三月底嘅首季业绩啦，咁啊话按年咧都增加30%嘅，不过咧利润率啊、经营利润率啊呢啲咧就系跌咗嘅。咁大家都想知道，其实呢一间公司未来嘅赚钱能力系如何？我哋点样去到解读呢一啲数字啊？或者再实际啲啦，佢个股价有冇得即系扭转呢？而家弱势咧，系咯？ 京东物流上市啦，帮帮到手啊！ 哇，最高位300-400跌翻落嚟，而家260几、270几，其实都好大段路、啊。 系啊，跌啊，真系由高位都跌咗好多。头先欧导讲嘅重点就喂，咁佢又拆嘢啦，都拆咗好多次嘢啦。京东健康我哋都知啦，咁就又有京东物流咯噃。咁当然，纯粹讲佢即系今年嘅跌到第三季嘅第一季嘅绩啦。其实咧，你话讲收入又好啦，即系讲经营利润都好啦，纯利都好啦。其实我谂都系即系表现都算系咁啦吓。咁再者咧，加上讲啦，分拆数仍然系陆续有嚟，咁仲有最关键嘅一点咧，都唔可以唔提嘅，就系话咧，我自己计啊吓，嗱，因为始终恒生指数未来咧， 嗰個成分股嘅數目都會好顯著增加，呢個係恆生指數公司已經宣布咗㗎啦，咁所以而家已經係進入直路，一定要跟落去，同埋個改革咧就會由四個分類咧就變成咧七大分類，而每個分類都唔止一個行業嘅股份喺裏邊添㗎，有啲係加埋兩個行業，係公用加埋電信咁啦。好啦，嗰個太複雜啦，唔講住啦。咁但係咧簡單啲講就係話，我覺得京東集團係有機會染藍嘅，不過係咪今次咧我唔夠膽講。正所谓呢 今次唔染下次都染㗎啦，係 咪你今日冇唔代表你听日冇， 就係 Kitty 呢一句都係张家辉嗰句啦，你今日冇但将来会有，即係呢啲咁样呢，我諗就永远都係会讲完啲预测呢就讲定先冇彻底，但我觉得其实今次都应该已经有机会，所以即係 几样嘢加 个股价都跌咗好多咧，我对京东集团嘅信心就喺而家呢一刻咧都大翻好多。虽然你话新经济股都仲有啲波动，但我觉得呢一只睇埋成绩表，再加埋未来啲憧憬，我觉得即系再大啲空间有限，长线亦都冇乜问题咯。 咁啊，唔该晒 Dicky 啦。咁啊，听日有时间咧，再同我哋讲下恒指大执位啊，有啲乜嘢分析较好嘅股份啦。咁啊，今日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周恒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该晒。 好，听日再见， 拜 拜，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就想讲下我哋点样唔好俾人揾着数，咁、即系 keep 翻住自己嘅着数啦。咁、我想讲咧，其实系一单新闻嚟嘅。我相信大家即系中意食嘢嘅朋友咧，都应该试过喺一啲好嘅地方买啲海鲜，去到一啲酒楼啊、餐厅咧就俾个大厨整咁样，因为即系有啲地方卖海鲜系特别靓噶嘛。但系咧，大家都会有一个嘅疑惑，就系、喂，到底我摆低嗰啲海鲜？是不是就是蒸出来的碟呢、即是时有骗案的嘛，即是骗徒的手法层出不穷。 做几号做几号打个交叉在龙虾那里。 你们有没有试过 煮了不觉得 经验是会洗甩了的嘛会清洗的嘛，你们有没有遇过这些情况？ 有 是被骗的。 又唔会被骗嘅，即系嗱， 咁都唔会被骗。 即系龙虾锯开咗一半，一边大一边小嘅，明明清嘅时候都冇大细边，点解煮出嚟 会缩咗 边 咧？ 咁样 我就唔会用被骗嘅，因为嗰餐唔系我俾钱，所以我食啫，话知。 你个 朋友被骗啫。 嗱，如果你系喺嗰间酒楼嗰度叫咧。咁就冇辦法啦，即係你話可能佢整緊，但係有時呢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嘅情況，就係、你即係誠意拳拳咁樣去到買咗啲外來嘅海鮮，咁你交俾佢係啦加工，咁你已經俾咗個加工費㗎啦嘛，係啦，咁你因為好想食嗰檔海鮮，你先會咁樣山長水遠買嘅啫。咁喺內地呢亦都有一位朋友仔呢，佢就係買咗食龍蝦，咁600多元嘅折返做港紙㗎嘛，喺一檔海鮮檔嗰度買啦，咁呢就咦，你笑我㗎？口罩都見到。 你係咪想講買咗隻龍蝦？點知整完出嚟之後變 咗 基圍蝦， 變咗小龍蝦，變咗小龍蝦，又唔加變咗水龍蝦。 整完你件衫擺落去熱水洗都縮水啦，何況只蝦咧？係 啊，好多嘢都咁樣會縮㗎啦，啲毫嗰啲啊咁縮咯。 啲男人都會縮㗎， 係啊， 所以變咗縮縮咯。係啊，縮一次都唔夠縮兩次。 通常你去埋單嘅時候先縮嘅啫，見到張單，哎呀！ 縮咁樣， 縮得勁會點咧？就叫大縮啦，係啊，大縮的 話，係啊，如果你未縮得勁啊，你變咗縮仔， 縮仔係啦。嗱，咁我講翻啦，佢呢只龍蝦咧就冇變咗樣嘅，咁但係咧，佢懷疑。都唔係懷疑啦，佢肯定係啦，佢肯定佢換咗偷龍轉鳳，就將佢活生生嗰只龍蝦咧，就換咗做一啲急凍嘅龍蝦，就換咗做另外一隻龍蝦。嗱，咁我睇相咧就見到嗰只龍蝦端到上台面嘅時候咧。佢就用咗好多配料咧，去到即系蒜蓉啊、咖喱瓜啦嘢咧，就遮住咗啲肉咁样噶啦。咁但系原来咧，佢去买呢一只龙虾嘅时候咧，已经个老板教咗佢。佢话嗱，你喺度称咗，你攞去酒楼嗰度煮咧，我教你一个小窍门。到佢上翻嚟嘅时候，即系上台翻嚟嘅时候咧，你大概都可以知道嗰只龙虾系咪你自己嗰只嚟噶啦。咁样 有冇睇住佢一齐整？ 咁又唔得，即厨房种地咧，系免章。 大陆嗰啲厨房好多时候都已经有个拍摄嘅镜头俾你睇啦， 系、哦、又有块玻璃咁样噶嘛， 一路睇住啊，睇穿晒咁样， 费事你唔干净啊，等等成成嘅问题。 哦，有呢啲就梗系好啦，唔需要自己即系再画记号。 你 点 知 个画 面系咪即时啫？ 咁啊系， 画面可能系由于时间关系录定咗， 但系佢录定嗰个可能系鲍鱼嚟嘅，佢点样变做龙虾咧？临时临急，因为佢就要有几 套 啦，象拔蚌嘅。 set 定晒喺度嘅， 唔紧要啦。佢咁样讲，你咁样信啦。 嗱，咁点样做呢？佢就原来啊，佢交低嗰只新鲜大龙虾嘅时候，事先咧，佢掹走咗两只小钳仔。嗱、哦，咁龙虾有好多只钳噶嘛，其实，咁佢就梗系唔系掹咗佢大嗰只钳啦，而系咧两只咧，好似我哋手指尾咁长。嘅小钳仔，咁就系跟住咧就将呢一只生嘅龙虾咧摆低俾佢煮，咁煮完出嚟咧，竟然唔系齐晒齐晒齐晒，咁佢就同个老板对质啦，佢话点解释？ 杀错龙虾。呢只龙虾系天生异品，佢搣咗之后，佢系会自己生翻出嚟，会复原嘅， 似魔童咁样嘅， 系啦， 变种 魔童嚟嘅， 系 X-Man 咯，你 一声出嚟， 狼人咁 ，Wolverine 都系杀 错咗佢， 再生能力 好翻系嘛？嗱，咁嗰个老板咧就冇你哋咁好急财啦，就冇用呢、這个即系 Iron Man 啊咁嗰啲嚟到答 佢 啦。 佢请我哋去做公关 啦，系 啊，系啦，唔系咁你唔可以帮呢啲坏人做公关嘅喎。如果佢真系偷出人哋只龙虾，咁佢唔老实。做生意， 请我去道德培训咯。 系如果只龙虾真系再生咧， 再生咧，你就应该去翻嗰档海鲜档 keep 住买龙虾。系啦， 头发都要再生啦，龙虾点解唔可以啊？ 钳唔可以咧？咁样咁，所以咧佢就话呢一次咧就俾佢验证到有偷龙转凤嘅情况出现啦。咁不过佢就话。啲網民啦就見到咧，就唔建議佢再叫佢整多隻龍蝦啦。 梗係啦， 又係驚加料啊嘛。 係啦， 喂，不過咧，你講到加工咧，題外話咧，即係前排喺西貢食海鮮咧，近排啲加工費咧平咗，啲飲食業。幾不景氣，有時可能你攞啲海外嗰啲嘢去幫我加工啊，咁啊都可能收到八十幾蚊、九啊蚊一碟餸啊，一六十蚊啫喎，估唔到咧呢個世界都有回落嘅跡象啊！ 咁咩？你係開心定係唔開心先？ 開心， 作為食客梗係 開心啦， 係 啊， 即係一定係有口福啦，咁樣係咪先？即係呢一個就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咧。 係啊，不過呢個我諗我哋自己即係作為顧客啦，又或者食客啦，即係有要求嘅客人。啊、即都要学翻几招，即系以防有骗局啊，即系偷龙转凤啊呢。话 定俾佢听啊，嗱呢只龙虾我搣咗两只钳噶，你唔好呃我啊咁样。 咁佢咪将佢嗰只又搣翻 先，嗰只再搣两个钳。 呢招唔知管唔管用啦，咁但系大家都可以袋住喺袋啦，下次再攞龙虾去俾人煮嘅时候咧，都可以啊学下佢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五月二十日是一年的第140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25日。1927年5月20号，美国著名飞行员，亦是作家、发明家、探险家、社会活动家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驾驶单引擎飞机圣路易斯精神号，创造世界上第一次单人飞越大西洋的纪录。林德伯格从美国长岛罗斯福河地起飞，飞到法国布尔歇降落，飞行总时间为33小时30分钟，总航程5810公里。林德伯格不单止单独飞越大西洋，亦多次飞抵中美、加勒比海、远东等地区，后来成为航空公司的技术顾问，是一位出色的技术专家。五月二十号出生的朋友积极热情，只要决定去做就会毫无保留完成，不喜欢将说话放在心，分析能力高，精力充沛，神经紧张。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帮你达成创造纪录的目标？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不断打破既有嘅纪录，除咗有新纪录之外，当中我哋又学到啲乜嘢？

他们需要遵守几个原则，分别是绝对要效忠军方，不可以用炼金术去炼成黄金，以及是不可以进行人体炼成的。炼金术成日提到的炼成呢，就是讲紧话炼金术师他们有一个能力，就是可以将不同的物料透过炼金术将他们转化成为另外一种的物质的。当中人体炼成就是一个禁忌的炼金术，亦都是故事的开端，爱德华两兄弟所犯了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希望透过人体炼成去将他们过了身的妈妈复活。不过由于这个人体炼成失败了，哥哥爱德华就没了一只手一只脚，而弟弟就整个身体都没了，剩下个灵魂。这个就是他们企图进行人体炼成的惩罚了。跟住落嚟，他们就开始走遍世界，希望可以找方法去还原回自己的身体。 如果讲这个钢之炼金术师， 嗯， 应该是讲两日的节目， 是 即是八个钟都未必讲得晒。 哦，即系听日继续啊？ 唔系听日继续啊，可能 系呢个礼拜都继续。 阿小白开始做节目嘅时候，今日我哋就讲钢之炼金术师，就讲到十点，然之后连续讲两日。 因为佢唔系净系单单系娱乐性啊，或者系睇啲打斗咁简单嘅一套漫画，即系你要认真去掘深啲嚟睇咧，有好多嗰啲人生道理嘅。 嗱，咁啊讲咗呢个钢之炼金术师，就首先系漫画啦，当然系啊。咁佢叫做风魔一时喺2000年代嘅时候，咁我记得我当年咧就咁啱喺佢漫画热潮同埋第一套嘅电视化嘅时候咧，我就啱啱去咗一次日本，去到系全街都系钢之炼金术师，无论系唔系净系模型铺啊或者玩具铺啊，系真系你见到佢哋嘅样咧，系连到周街都系嘅，任何广告都好似一拉到佢哋嘅样咧就得噶啦咁样，所以系非常之受 欢迎，即系劲过 One Piece 啊！ 当时咯，嗰一下，嗰一刻系嘅。 但 One Piece 好似系再早过佢， 早过。咁但系又唔同啊，因为你一个大嘅市场，你唔会净系得一个嘅追捧偶像，咁有好多噶嘛。咁点解话第一次电视动画化呢？因为当时佢喺漫画连载嘅时候，喺未连载完，跟住佢已经推出咗第一次嘅电视嘅动画啦。咁嗰次个监都系水岛精二啦。咁嗰次咧就系喺个故事未完，即系原本嗰个作者故事未画晒之前，佢已经开始画电视动画化啦。所以当其时第一次嘅电视动画嘅结局咧，就同佢原著嘅结局咧系完全唔同嘅。 嗯， 即系两样嘢嚟嘅。 系啊，嗱，我想反而问多一样嘢，钟哥，就系你话嗰个热潮咧。可唔可以對比到當年嗰種嘅紅極一時嘅程度，同《鬼滅之刃》係咪即係《鬼滅之刃》係再另外一個層次嚟㗎啦？ 嗱，可以差唔多啦。如果你用而家嘅《鬼滅之刃》去講咧，差唔多啦，差唔多就係嗰個 level 啦。即係你咩都哇，又係《鬼滅之刃》，又係《鬼滅之刃》嗰陣時就係哇，又係鋼鏈，又係鋼鏈咁樣。 而裏邊咧，即係頭先講到嗰個等價交換嗰樣嘢咧，即係我尋晚都睇到有個人咧，咁佢寫個網誌，佢話其實咧即係。去到最後的故事咧，嗰、那個等價交換係唔成立嘅，即係你係要付出比你想要嗰件嘢個代價更多，先至可以得到嘅，即係唔係話對等嘅代價你就可以攞到你想要嘅嘢咯。 嗱，張傑同有冇睇過呢套？ 我冇啊， 你阿哥有冇睇過啊？ 我咁應該都冇咯，係、因為佢係2000几年噶嘛，係嘛？ 2003如果冇記錯，第一次動畫化就2003嘅， 係應該冇睇咯。 嗰陣時我係特登追翻嗰啲漫畫嚟睇，我睇完動畫，跟住我就走去訂翻曬之前嗰啲期數嘅漫畫嚟睇咧，跟住我就發覺漫畫真係好睇好多，因為佢後來咧即係。電視你見到就係頭先阿鐘哥講嗰樣嘢，就係如果未連載完佢開始畫動畫咧，畫下畫下發覺佢過咗個漫畫嘅進度咧，咁啊大件事噶啦嘛。咁佢哋就要一係就停，一係就有啲 拖一拖佢係嘛？ 原創劇情，跟住好似嗰陣時仲要整多咗套劇場版添嘅。 有劇場版就係之前嗰個古仔夾硬嘅結局，即係夾硬俾咗個結局佢嘅。嗱，即係如果用而家嘅方向去講啊，而家通常日本嘅電視做法係點樣咧？如果个漫画受欢迎，未完嘅话即刻画，跟住咧就将佢变成即系逐季去做啦。譬如呢一季我做13集或者26集，好啦，哦个漫画未完，个电视动画停咗佢咯， 系。 然之后咧可能隔半年，甚至乎隔一年，好似进击的巨人咁样咯，停一年，咁等个漫画继续画嘅时候，跟住佢先至再翻嚟再动画化，咁如是者咧就可以将呢一个热潮系咁拖落去啦。而家嗰個《鬼滅之刃》咪就係咁樣咯，都未而家 未完， 漫畫就完咗啦。但係個電視動畫咧就係未完噶嘛，完咗佢。 即係呢一季24集完咗佢，跟住就俾一套之前嗰個無限列車電影版嚟睇，嗰、那個其實只不過係一個漫畫裏邊其中一章節嚟嘅啫。 係啊， 咁跟住咧，佢嚟緊翻嚟咧，即係可能係電視動畫化第二季啦。咁跟住咪繼續翻個故仔咯，即係用呢個方法不斷將呢一個叫做商品咧嘅壽命延長啲咯。 嗯，咁而呢一種嘅做法就係真係可以保證得到係原汁原味啊嘛。 係。 咁但係會唔會係以前嗰個年代咧，就會係覺得哇，而家紅啊，咁我死都嗱嗱聲快啲畫咗個動畫先，就 keep 住個人氣咧？ 係啊， 心態唔同。 第一輯出嘅鋼鏈嘅動畫咧，嗱其實唔係改得差嘅，好老實講，當時睇 OK 嘅，以佢畫嘅內容啦，佢頭個開頭梗係跟足一樣啦。由於個尾咧，佢係自己寫過噶嘛。在当时来讲那个尾都勉强叫做 OK 的。 嗯。 那跟着他那个真正即是第一即是那次的动画化的结尾就是摆在电影版。 嗯。 那个电影版就叫做给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他当时啊。那就叫做哦 OK 啦，原来他在两个时空的那样又扔回现实世界嘛，因为阿哥原来即是通过另一个传送就去了德国那样啊。那那阵时看呢 OK 喎。那但是现在因为他在隔了几年之后个漫画知道差不多完了，他重新再畫一次動畫，由頭嚟一次，那個咧就去了六十幾集嘅，就叫做《鋼之煉金術師 F.A.》，咁就完完全全跟足曬原著，再一次呈現俾你睇。 嗯， 但好少会咁抌本咧，就系、是、隔咁短时间系整套嘅动画会 连到啫嘛，好似 咪就系话咯，因为不嬲，如果你话一套动画 hit 嘅，咁你顶多都喺后边继续搏落去嘅啫，咁、就好少会话真系跟翻个原著即系由第一集开始再画起噶嘛，即系呢一个，但系好似第二次感觉上啦，即系虽然口碑好好啦，但系个人气就已经唔似第一次咁劲咯。 哦，都唔系啊，都唔系啊，虽然争少少，因为始终都隔咗咁多年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计翻。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同埋最紧要系个讨论程度咧，系绝对唔低嘅。 嗯， 因为多人讲嘅就系究竟里边呢个戏想讲乜嘢啊嘛。 嗯， 即系譬如最第一样嘢摆出嚟正话，梁岳希一嚟就讲啦，等价交换 系。 咁咩叫等价交换啦？即系如果经济学嚟讲咩 opportunity cost 啊嘛。 嗯， 系啦， 你要啲乜嘢，你就要付出啲乜嘢咯。呢、个就最基本讲紧呢一样嘢噶嘛。咁如果大家对呢一个法则系记得嘅话咧，其实后面就好多嘢可以讲啦。 嗯， 但系我都推介大家睇呢一套嘅。咁因为佢除咗讲呢一样嘢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嘢喺里边讲，特别系讲到最后嘅时候，同真理啊，即系好玄妙咁样。佢里边有一个人啊，真理啊嘛， 嗯、 真系我系真理咯。咁你同佢傾偈啊？咁究竟乜嘢係真理？佢係探討呢一樣嘢啊嘛。所以呢一樣嘢先至係我覺得，哇！簡直將成個劇咧推到去另一個層次。 哇！但係真係唔啱小朋友睇，好複雜嘅。係、 我正想講嗱，我冇睇過啦。咁啊，聽你頭先兩個喺度描述啦，我都覺得係應該係俾大人睇，因為其實佢裏邊咧嗰啲道理啊，或者佢想講嘅，其實可以話係哲學啦。 係 即係你點樣去攞一啲嘢翻嚟，你要付出啲乜嘢啦？咁、其實係大人先會明白，或者大人先去吸收到所講 嘅 嘛。 呢樣嘢嗱，真係大人睇又得，細路仔亦可以。嗱，本身呢套卡通片嘅娛樂性已經好高啊。如果你唔明里边讲嘅嘢，你净系睇啲画面或者跟个故事，你已经觉得好好睇。 系点样咧？即系啲画面好刺激咁样。 好刺激，不断变嘢咧，因为佢有嗰啲练成阵嗰啲咁样啊嘛，有好多变化啦。咁另外，你话喂等价交换 get 唔 get 到咧？小朋友 get 到啦。你同啲细路仔讲嗱，如果你想要呢件玩具，你就要考100分啦。其实呢个就系等价交换咯，呢个就系最原始我哋每一个人用紧嘅等价交换啊嘛。你想拥有呢件玩具？你唔可以喊两句或者出声就有㗎啦。即係话你要付出咩呀，付出你嘅时间俾心机读书囉。 咁小朋友鍾唔鍾意呢，嗱就许明啊可能。但係佢可能都有算啦，我都要睇返叮当啦，呢咁残酷嘅唔好同我讲啦。即係叮当可能你遇到一样嘢嘅时候咁、你即係大雄遇到有事你搵叮当你帮我啦，咁就搞掂㗎啦。 所以小朋友係鍾意叮当嘅。 係咪 呀，因为佢只要扭计或者喊就得啦。唔需要付出啦。 同埋钢之炼金术师佢有样嘢个平衡做得几好、即係虽然个题材好多时好沉重啦。咁、但係耐唔时呢，中间佢都会有啲搞笑嘅角色啊或者桥段呢。 成日都會搞搞笑笑嘅， 等你 hit 一 hit 嘅、 嗯， 因為如果唔係你一路係咁樣衝衝衝咧，其實係即係作為觀眾我自己睇咧，我都會覺得好攰，即係好多嘢要消化。 不過呢個卡通片咧，我都係覺得係大人睇係會好睇啲嘅，即係細路仔睇會有另一個故事啦，大人睇就會另一樣嘢啦。咁特別咧，裏邊提到當愛德華兩兄弟流落荒島，俾佢師傅劈低佢，你自己修煉。 問咗佢一個問題啫。佢話你流落完荒島之後，你答我一個問題啊嘛。呢、這個問題我覺得就係成個戲其實真真正正埋藏咗嘅主裝，就係、是、一即係全，全即係一。你可唔可以解釋俾我聽呢句説話係乜嘢？咁當時師傅就係叫啊，我都話兩兄弟，你兩個流落荒島，冇嘢俾佢食，你自己搞掂啦。 嗯， 一即係全，全即係一。你諗通咗呢、這個呢句説話嘅意思咧？你就可以離開呢個島啦。 到最後有冇開股㗎？ 梗係有啦， 有嘅。 但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多層次嘅一個，真係一個哲學課題嚟㗎啦。 若被傷害夠，就用一對手，痛快的割開昨日詛咒，入夜等白晝，剩下傷痕開始結。那胸膛城外快要变作困兽斗，人人藏在赤脚斗，天黑黑听朝，世界到处也哭了，无尽处充斥了太多纷扰，人类这么渺小，这一刻身边看到真似那飞鸟，无惧怕高飞去发出光辉，长夜在那方照耀，是你亲手拉我高飞到高空最高点，再掉下这地，然后我高声讲我非贪生怕死，得到转机，只得忐忑的心永远伤悲。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痛快的割开昨日诅咒，入夜等白昼，剩下伤痕开始结焦那胸膛，城外大雨变作困兽斗，人人寻求赤脚走，一刻挥手再见，尽似那飞鸟离别了，只得我再等天晓，明白自己多渺小，不奢想伸开两臂会尽似飞去，唯独我血脉如像不死了，曾受着猛火烧焦，但我早经等了多久，翻开我伤口，世上亦依旧，明白了，想不走也找不到借口，深谷里找到出口，当中一把声音带我出走，若被伤害够，就用一对手，永远将记忆扣住所求，立定心就够，最愿最暗那处，我从无回头去宇宙。 好多人讲嘢都有懒音，这个情况甚至普遍到可以形容为总有一个在你阻紧，就即是咁。 阿恒病咗，佢发懒又周身痕啊。 到底头先阿星嗰段说话当中出现过几多次懒音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最想写一首讲自己嘅歌，唱作歌手呢一个名赢过，其实我认真不过写亲都分，其实好羡慕个电影文歌，就算点写都不怕音填错，求其 baby baby baby， 咁就一首歌。粤语有九声，容易咬人，唱出不够要好小心。呢句容易错音，甜噔噔 懒音同懒人一样，都是因为懒，所以才衍生出来的。头先阿星讲到， 阿恒病了，他发懒又周身痕啊。 在这段说话当中，他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韵母混读了。所谓混读，即是将两个发音类似的韵母混淆了来读。这个情况出现了在阿恒的恒字、病了的病字和发冷的冷字。正确的读音应该是 NG 的韵尾，但是他就读了为 N 的韵尾。不如讲下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分别呢？读 N 韵尾的时候，舌尖要向上翘，然后顶住上齿背。我们一起试一下，懒懒。而当发 NG 音的时候，舌根部位就要贴住上软腭了。我们又试一下，冷冷。头先那段说话当中，阿星将阿恒的恒字讲了做个恒字，病了的病字读成病，发冷的冷读成懒。这三个音同样都是将 NG 韵尾错误地读成 N 韵尾，就是我们刚才所谓韵母混读的情况了。在刚才段说话当中，阿星一共读了三个懒音字，这段说话正确的读音应该是阿恒病了，他发冷又周身痕啊。阿恒病了，他发冷又周身痕啊。阿星，你都试多次。 阿恒病了，他发冷又周身痕啊。 今日开始记住要戒甩啲懒音啊，同样都要戒甩埋你偷懒嘅坏习惯啊。 真系奇怪，佢原本讲错嗰个咧，嗰个发音就改到啦。 改咗， 但原本讲啱嗰个咧又错翻， 佢发唔到嗰个音啊！其实即系唔系话佢真系好难度咁样。 不过练习多啲就得噶啦。 加油啊！ 阿星系小朋友，咁佢又真系几勤力嘅。 系啊，俾心机啦，即系沾染下啲艺术氛围啊，跟下中国，唔知会唔会呢个叫做巴塞尔啊？藝術展啦，又有呢個實體版回歸咯，去會展嗰度咁啊 ，Kitty 有冇興趣去打卡啊？ 梗係有啦， 係咪啊？我已經安排咗啦。 係啊，我見到有人 po 個相啊， 係嘛？ 係啊，好特別咯，我覺得。不過我估嗰啲應該係咪 VIP 啊？即係佢可以率先去睇咗。 應該都係。 係啊，咁啊，今年咧就開到23日嘅啫，呢個藝術嘅展覽。不過已經賣曬飛㗎啦，所以你千祈唔好諗住，喂，有冇機會買張飛入去啊？或者係咪宣？宣传啊，唔需要宣传，呢、這个好似已经变咗盛事咁样啦。kick off 咗呢个艺术嘅氛围，因为除咗呢个巴塞尔艺术展咧，接住嚟就有法国五月啊，其他唔同嗰啲嘅艺术范畴领域，這个交翻俾中国去讲啦。我就系见到好多朋友喺度打卡啦。不过你话喂飞又冇得买，咁你攞出嚟讲做乜咧？咁咧今年咧有埋咧线上嘅展览嘅， 呢个紧要 系啦，即系你可以咧透过佢哋自己 website 嗰度啦，咁你咪自己。啊！睇下感染下一啲即係大師級嘅作品咁樣。我記得早兩年咧有個街頭藝術家 Benz 啊咁樣啊，即係有一個神秘人咪成日會塗鴉嘅，塗鴉完跟住咧，哇！又唔知喺啲 好貴㗎， 好勁啊！即係嗰個女仔攞住氣球嗰個最經典，有冇印象啊？你 有少少 少少啊？嗰個已經係最出名嘅作品嚟㗎。 春風套點樣咧？譬如喺埲牆度畫咗啦。拆咗埲牆搬走啊！成埲牆搬走都唔想整花佢啊！ 係啊！誒，你睇嚟真係少認識 我，少認識啊！呢個 唔緊要，我哋有我哋藝術嘅瑰寶喺度中國喺度。 要睇多啲週末八點半 啊！不過唯一樣嘢啫，希望大家如果真係你有擁有嗰張飛去睇咧，唔好諗住淨係去打張卡， 係 啊！ 你真係去細味一下啦。 係啊！成日見到人哋淨係掛住影相，要細心啲睇下啲藝術品先得噶嘛。九點鐘啊！ 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天马苑。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机铁站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有交通意外，

全面啊封殺咧虛擬貨幣嘅交易啦，咁啊令到咧全球虛擬貨幣嘅總市值咧一度蒸發咗咧7000亿美元，系7000亿美元啊吓，咁啊其实真系好夸张啦！比特币咧超过三个月以来咧首次啊失守40000元美金嘅关口啊，依家咧甚至乎触碰落去30000元美金嘅关口添啊，咁啊相对都会波动少少啦。如果你头先咧有听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啦，咁 Dicky 黄德基咧都有奉劝啊，咁多位咧操作呢个虚拟货币嘅朋友仔啊，真系咧要注意风险啊吓，因为咧相当波动啊。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啊 ，Kitty 啊，今个环节咧就请嚟呢一位咧，可以话我都有睇过佢打波啦，系咧呢个港队嘅三分射手啊，神射手啦，刘子礼啊，子礼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大家好， 早晨啊，嗱，知道你打篮球叻啦，我都有入过场为你欢呼喝彩鼓舞嘅咁样啦，咁希望即系本地嘅甲一联赛快啲有得睇翻啦，我有啲都好喜欢嘅球员啦，咁啊我。都唔知道其他球员其实依家停咗甲一嘅时候咧，究竟系做紧啲乜嘢，或者有啲咩方法可以维生？不如即系题外话喺讲你即系开办呢、這、一个泰国餐厅之前，可唔可以讲下你其他队友啊，或者你平时打波啲 friend 依家做紧啲乜嘢？其实， 慢慢随住疫情嘅放缓啦，其实而家好多球队都 keep 住咁开始练习紧，不过只不过喺练习嘅时候要戴翻口罩啊。遵守翻限聚令咁样去训练嘅。 嗯，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重操故业啦，即系篮球员本位咧，一定系搞波啦，同埋打波啦。不过旁敲侧击咧，有阵时都会搞下生意。咁啊，睇到报章头版啦，咁啊，见到你咧投资300万开餐厅，咁啊，首先300万系一个咩概念咧？300万系可以买层楼收租嘅概念啦。咁但系点解冇咁样做到有一个雄心壮志就谂住咧 all in 搞餐厅咧？子礼吓，嗯。 嗯，咁其实投资一个餐饮系一个机缘巧合咯，因为本身可能屋企人又做开关于饮食嘅嘢，咁啊只不过喺一个香港做运动员嘅时候，可能想做多一个新嘅行业啦，喺香港买楼可能又好困难，咁我就可能去咗试尝试一个新嘅行业咯。 系，我呢个我都明白，有阵时咧攞住一嚿资金咧，你话买楼又好似唔系好够咁样，咁啊梗系谂住创业喺即系呢个事业上面咧赚翻多啲钱，咁啊先至去买楼啊嘛。咁啊，但系阿子咧，你做呢一个餐厅，你话系一个对于你嚟讲啦，都系一个新嘅行业啦。但系其实饮食嗰个投资都算好大噶，即系如果你话攞住300万，咁其实你真系可以话系 all in 喺呢一个生意上面，嗰、那个心理嗰、那个 质素又系点咧？系咪？同你平时即系临尾压哨球射三分嗰个心理质素一样啦， 都系啊，因为始终可能冇谂过之后会发展成点咯，咁我就做紧嘅时候先知道啊，原来要抽多更加多嘅时间去管理自己嘅事业咯。 嗯，咁啊，有冇啲实质？上是怎样管理呢？我看到报章的报道啦，都有讲话即是你这几个月都蚀好多啊，咁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但是作为公司的管理层啦，你都会管理返自己间餐厅啦，怎样开源节流呢？又怎样可以吸引到啲新的客源呢？在疫情之下呢是一个大的课题嚟嘅。点解咁样讲呢？就是疫情期间呢，有啲飲食业呢真係呢关门大吉啦，即係冇计啊，你如果做翻 dining， 咁你夜晚黑喂，开到九点几十点咁样，即系你连开酒嘅意欲都冇啦。咁你嗰啲就餐厅就执好多，反而咧啲快餐啊，或者速食文化，或者咧外卖生意咧就有所提升。你点睇咧，子丽？ 哦，咁因为始终开头要去控制个 food cost 啊。 嗯。 咁始终好多时候成本系一个问题啦，咁而系人工啦，系啦。咁喺呢个开源节流之后，再就换下啲新嘅咩料咯。 嗯， 即系每个月都要换下啲新嘅菜式， 都知道你都有好多队友啦，或者有啲对手啦，咁可能都会嚟捧下场。你知香港球圈其实都 friendly 噶嘛，咁系咪即系其实做自己啲队友 friend 啊，都已经够生意啊？定还是唔系噶？都近排生意有冇啲复苏嘅迹象出现咗咧吓？ 嗯，其实我就冇去做呢一行业，就唔系话好怀疑自己篮球嘅朋友嘅， 在疫情里面就而家慢慢放缓咧，咁好多人而家冇 home office 啊，慢慢多翻啲 event 啊，其实我咁啱喺交通玩嘅，我就可能呢排系Mira 嘅演唱会啦，系啊，咁少咗可能更加多嘅人流啊，咁我就其实慢慢生意就好翻好多，咁加上可能喺疫情嘅时候，咁我都有少少投资，咁我就再开咗一间新嘅餐厅，咁其实都好好彩， 系开咗系 都系泰国餐厅啊。 哦，唔係啊！我就今次開多咗間，係我開一間中菜，一間新式嘅 fusion 嘅， 係 只不過喺將軍澳嗰度。 哦，咦？點解咁得意咧？嗱，因為頭先聽阿子禮講啦，即係你喺呢個疫情，即係撞著疫情就開餐廳，其實都遇到好多阻滯噶咯喎。即係譬如你話大家夜晚又可能唔出街食飯啊，或者嗰期你嗰個鋪頭位置係如果做 show 就會旺啫，咁啊，但係又冇 show 做，咁你應該會即係哇覺得好灰啊。但係你反而即係遇到咁多困難嘅時候，竟然係會好似即係再嚟多一個，即係再開多一間，即係點解會有呢個勇氣咧？ 其实可能做运动员系有少少胆大心细或者喺香港人啦、啊，喺疫情头前嘅时候，可能会有更加多嘅谂法啦。如果我自己咩都唔做嘅话，好似嘥咗呢一个机会咁。 我知道做饮食业其实即系好机缘巧合嘅，意思系喂租啱唔啱？地方啱唔啱？人流啱唔啱？柱啱唔啱？脚啱唔啱？即系全部嘢都要互相配合嘅，你估净系啊单纯托嚿钱出嚟，有个资金就搞得到一间餐厅咩？ 系有冇啲咩机遇咧？ 首先，我再接得开一间新嘅餐厅嘅时候，其实系有 partner 啦，今次就系啦，有朋友拍。咁始终去到再机缘巧合，就系我遇到今次个厨师啦。咁特别个位置就系、是本身我系识一个艺员嘅朋友啦， 系。 咁佢再介紹咗佢一個朋友嘅爸爸俾我食，但係就係而家一間出名嘅餐廳嘅大廚啦。咁但係佢最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其實佢本身前身係做一個運動員嘅。咁、當我哋見面嘅時候咧，係啦就會好有呢個惺惺相惜。咁跟住佢就介紹咗佢嘅師兄弟俾我食，就係我而家我請咗嘅大廚。咁、就佢促成咗点解开中菜呢、這个机遇啦。 一切都系两个字啊，缘分咁样系嘛。 系、 好啊。咁啊，你嘅中菜餐厅有啲咩叫做拿手嘅菜式啊？同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呢。 其实可能系一个招牌嘅脆皮鸡啦。咁因为过程里面呢只鸡要需要整三至四个钟以上。咁呢系一个几特色嘅菜式。 心机之作。 喂，呢、這个真系我同 要试一试喎、 忍唔住依家搭车去将军澳食一食呢一只脆皮鸡啦。咁啊，当然即系希望子禮嘅生意咧一帆风顺啊，亦都即系希望你即系球员啊嘅生涯继续嚟了啦。系啊，咁啊可以即系偶尔都打翻即系多啲好波。哇！即系我哋可以欣赏下喺球场上边咧，我记得咧，即系睇刘子礼射三分咧，系一个享受嚟嘅，系啊！咁啊，我哋喺你餐厅嗰度等你啦，吓！唔该晒子礼，thank you， 好，拜拜。 你笑带点神秘。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都 就真係要飲下啤酒啦。講啤酒就要講德國。嗱，講開德國，你會諗起高級汽車啦、豬手啦、香腸啦，但係對於好喜歡飲酒嘅人嚟講咧，講德國梗係講啤酒啦。尤其每年十月嘅德國啤酒節啊，更加係全球歡騰嘅慶祝盛典。你了解佢嘅特色有幾多咧？不如今日就由德國啤酒嘅共同特色，就係清爽易飲講起啦。因为咧，德国啤酒绝大多数都系属于拉格呢一个类型嘅。所谓嘅拉格啤酒咧，就系啊底层酵母所发酵嘅啤酒。另外，相对于拉格啤酒，就系顶层发酵嘅爱尔啤酒。呢两类嘅啤酒，大家咧喺啊超级市场买嘅时候，都可以特别留意一下。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冼生，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 ，Bobby， 哇，好犀利啊！我觉得咧，你屋企咧今年嘅嗰个 DSE 嘅考生小伙子咧，应该系意志力非常之坚定、啊。 系啊，因为佢哋今年 DSE 比较辛苦嘅一年啦、啊 嗯， 因为佢哋要自己想办法去怎样去温书啊、 嗯、 去顺利去进行这个考试啊，是啊。 但我又觉得呢，今年的考生呢对于自己的时间管理呢同埋那个独立处事的能力呢应该会比以前都强的。因为可能呢没得返学的时候呢就要自己去安排啲温习的时间啦，学习的时间呢都要分配得好好、啊。 是啊，同埋地点来讲他们就要去去四围找咯。 嗯，以往好多时啲自修室唔开系嘛？ 系啊系啊，同埋、啊、安全措施啊都要做足咯。 系， 如果唔系嘅话，佢哋一个唔小心咁去有些少病嘅话，变咗系麻烦咯。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你今朝早就特登打电话嚟啦，想同佢打打气咧。 系啊，希望佢哋今年啲所有嘅朋友同学仔们都努力啦， 嗯， 希望我哋顺利啦。 咁你个大仔叫咩名啊？ 当劳冼。 好啊，好啊，好啊。头先即系喺咪后听阿冼生讲，你都即系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风浪、 啊。系啊，系啊，好多风浪啊！啱啱次次都系佢哋嘅毕业典礼嗰段期间先嚟发生咯。 嗯，2003年出世，咁即系2003年嘅时候沙士啦。 啱啱 K 3毕业嘅时候就人类猪流感啦 H1N1 咯， 嗯嗯嗯， 小六毕业嘅时候就禽流感 H7N9 同埋呢个新嘅沙士冬呼吸综合症咯， 嗯， 今年 DSE 就呢个新冠肺炎啦，同埋佢哋温书难咯， 系啊，不过咧我又觉得既然掌握唔到发生啲咩事咧，咁就只能够做好自己啦，同埋咧我总相信咧人喺呢啲逆境里面咧更加意志力坚定咧。可以培养到出嚟嘅， 啊，逆境当自强咧， 系啊，咁啊，所以知道你今朝早咧都拣咗一首好勉励嘅作品，想送俾佢嘅， 系啊，除咗佢之外，其他所有同学仔都希望佢哋乘风破浪啦、 嗯， 一关闯过一关，佢哋嘅意志力会系比其他人会更加坚强，更加充满信心。 留意歌词啦，跟住个歌词咁样做就啱噶啦。 系啊系啊，唔该晒。 好啦，多谢你电话，冼生。 好啊，多谢晒。 好啦，拜拜。 拜拜。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 31 九点二十六分啊！电话旁边有罗启新啊，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Kitty， 早晨啊，哦， 系你好啊 ，Kason， 今日啊，港台电视31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唔该， 嗱，咁啊，今晚咧去到呢一个七点集七咧，咁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咧就继续讲啊，咁啊，其中一样嘢咧，因为佢系一个慢性病嚟嘅， 嗯， 慢性病咧就即系话。哎，佢冇辦法根治㗎喎，只可以用藥物控制呀，或者喺你日常生活裏面控制咁樣。咁究竟呢一個病呀，用藥係點樣用法嘅呢？嗰啲新藥對病情有冇好大嘅幫助呢？咁喺治療嘅過程裏面呢，物理治療師呢嘅角色又係點樣嘅呢？咁今晚就可以睇下。咁另外啲要考慮就係話，啊，慢性病嘅病人呢，咁佢哋呢就好多时咧都会，唉，好惨啊！出现情绪问题啊，即系点解系我咧？又好似好啲咯，点知点突然间又会衰翻咧？咁样，咁所以咧今日都会讲讲啊吓。咁另外啦，而家到访咧就会讲下啦。咁而家家长咧就培育啲小朋友咧，即系自主进食啦。但系一段日子之后，啲细路仔咧就出现咗抗拒进食 嘅。 哦，喂食困难，点解会咁样咧？ 即 系有 食唔食嘢 最大恶极噶嘛？ 系咯系咯， 我成日都觉得咧，而家好即系以前我见过嘅嗰个问题原因咧，冇得争啊！之前僆仔咧，大家坐埋位咧，呢头叫嗰人食饭，嗰头就望紧边嚿叉烧最靓啊，咁样噶啦嘛。 系， 而家咧一孩独大， 可能要去到学校先得啦。嗰啲开剩饭嗰啲咧，你一唔食咧，乜都冇啊，冇嘢食。 而家都有一个问题噶，因为而家嗰啲就大家都系诶食嗰啲饭盒供应商咧，大家嗰啲都难食。你又唔会走去 我知Danny 嘛，系咪你讲？ 哎，唔系，咩都好啦，Danny 都好啦，Sorry 啊吓 ，Sorry 啊， 系喂，咁啊，跟住去到咧，日常八点半咧，就要睇下呢个区区小节啊，咁咧嚟讲呢个街坊，不过其实咧，我觉得咧近十年啊，或者甚至15年咧。我都唔知咩叫街坊。 嗯， 以前咧就话大家热啦啦就会坐出去嘅，即系屋外边啊，大家倾下偈啊咁样。基本上而家咧，你一去咗商场，一就闩埋门。啊，究竟点样先可以叫街坊咧？咁所以咧就各个社区咧即系街坊嘅回忆咧都唔同噶。可能啊 Kitty 咧嗰个即系作为咧沙田友嘅回忆咧就喺个河畔嗰度跑步。 系啦，跑步会见到即系熟口熟面咁样打个招呼，倾两句。 大家对嗰、那个即系咁今次咧就会睇下啊，究竟啊啲街坊嘅声音系点样咧？就将佢哋故事咧，咁就齐集起上嚟。 系 吓，咁即系不同嘅声音啦，咁样。咁另外咧有一样嘢咧就啊，叫做有一个环节咧叫。feel so good 咩叫 feel so good 呢、原来呢我哋日常我都生活呢嘅譬如睇手机啊搭车嘅时候点样平衡自己啊咁样嗰啲动作呢都可能会引发呢一个痛症嘅。咁、又可以点样做一啲伸展嘅动作令大家feel so feel good 呢 好啊呢、這个一路睇住电视一路学。 松一 松下啲筋骨啊，咁啊 very good 啦，唔该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你起身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放心，这条不是 IQ 题，所以答案不是擘大眼。我自从加入晨光第一线之后，生活作息不同了，一早起身做的事都有些变化。正所谓日日之计在于晨，朝早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成日的影响都很大。如果在块镜头第一眼望到自己的样子还是有大大个黑眼圈，睡不醒这样，回来开咪好得去哪呢？所以起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会对着块镜笑一笑，再洗个面，个人即刻会醒神一点。另外很多时起身没摸已经觉得肚饿，唔通肚饿真系有样睇？所以崔杰彤通常都会问我：钟哥，使唔使叫早餐啊？以前细个嘅时候，早餐最紧要食得饱，一定要够大份，净系需要有饱肚嘅感觉。还记得啱啱入社会做嘢之后，嗰段日接夜、夜接日嘅拼命三郎型工作模式，令我冇乜兴趣食早餐。有时间瞓多一阵仲好啦。大家可能已经睇过好多调查报告，早餐对一个人嚟讲系好紧要嘅，无论系对你嘅心理或者生理都有决定性嘅影响。所以经历过嗰一段长时间唔系太着紧早餐嘅岁月之后，成个人真系好似变得唔似一个人。去到而家我呢个阶段，我会好好选择朝早食嘅第一餐。我唔一定要食得非常好嘅，我唔觉得俾多啲钱喺一间六星级酒店食嘅嘢就叫做好。将好嘅定义同价钱挂钩唔一定係好。有时候喺一啲高级餐厅食嘢，反而我会食得比较唔舒服，因为样样都好似好拘谨。可能我比较草根，喜欢自由豪迈一啲。你可能会话啦，一分钱一分货，比较草根啲嘅地方食嘢嘅质量相对较差啫。係嘅係嘅，所以我会将好嘅定义同我自己嘅心情挂钩。简单嚟讲，我会选择去一啲同我嗰日心情配合嘅地方，觉得舒服就可以啦。有一段时间可以食完早餐先返工，心血来潮想去一间自己坐得舒服啲嘅地方享用我第一餐嘅时候，就算路途更遥远我都会专登去。当你可以好舒服去食第一餐嘅时候，全日嘅心情都会轻松啲。而家梗係唔得啦，因为好多地方未开门我已经开緊工。虽然而家朝朝喺电台食早餐，但係反而更开心喎。啱啱都讲过啦，我会将好嘅定义同心情挂钩嘛。无论工作有几多烦恼，翻到嚟自然有动力继续做，因为呢度系熟悉嘅地方，喜欢嘅环境。用翻听众嘅留言所讲，我哋呢个组合越嚟越有默契，所以大家一齐食嘅早餐多咗一份温暖。呢份温暖有钱都未必买得到嘅，我会话呢份早餐先系最好。 诶、欸，吃早餐啊！快点啊！ 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次没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餐厅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滋味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 你食住 点解呀？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嗱，咁啊，崔神厨房咧就想同阿 O 讲下呢个好邪恶嘅小食。 点啊？ 呢个邪恶嘅小食咧， 盐好唔够肥啊？ 唔系啊，谂下都好啊。唔系你可以整啲。 谂下都肥啊！有冇听过最新嘅说法？之前嘅说法系饮水都肥。 而家系谂下都肥。 稍微谂下嗰啲邪恶嘅芝士卷啊， 系啊， 千层蛋糕啊， 嗯， 谂下都肥。 系 点算？ 整俾人食咯。 好 睇住人哋开心，自己又好开心。 讲得冇错啦。 肥喺隔篱度， 施比受。更 有 福 系啦！嗱，呢个咩小食呢？其实喺一间串烧店嗰度咧，都食过嘅。咁其实喺屋企自己整咧，都系好容易整到。 吓，唔系烧鸡皮啊？ 唔系啊，冇冇咁又冇咁邪恶。 烧鸡皮啊，系我嘅最中意最中意食嘅嘢嚟噶。 就系蜂蜜牛油烤方包啦。咁、呢个咧，我喺嗰一间串烧店度食嘅时候咧，佢就剪到咧面包，将佢剪到一条条嘅。 系。 咁你食嘅时候咧，就真系好似小食咁样逐条逐条食。咁你烘咗之后咧，即系用焗炉焗咗啦，佢系好脆嘅，系脆卜卜嘅，好似啲面包条咁样啦。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你将个面包切。之前咧就要搽咗啲溶咗嘅牛油啦。 但系呢个 C P 值好低喎、啊，如果出街食嗱，如果喺你煮埋翻嚟或者屋企自己整咧，咁梗系觉得 O K 啦。出街食咧，我真系唔会点呢啲嘢啊。 十几蚊啫，但系佢卖， 是是啊、 我又觉得 O K、啊。但系佢好食嘅地方咧，就系点做法咧？你其实自己屋企整都得啦，因为好似你咁讲，平啫嘛。 牛油啊，呢个蜜蜂啊，蜂蜜 蜂 蜜蜂， 咁残忍啦、啊，蜂蜜啦、啊。咁你將溶咗嘅牛油同埋蜂蜜咧，就搽咗喺个面包面嗰度。 系。 咁然之后咧，最重要就系将一啲砂糖撒喺上面，跟住先攞去焗，攞去烘。咁你食嘅时候咧，就会脆卜卜之余咧，嗰啲砂糖嘅粒粒。 咪 double 甜咯。 哦，系啊，但系好好味啊，即系等于你去 BBQ， 你烘嗰个方包。之后搽蜜糖啦，但系你冇加砂糖落去咧，少咗嗰个咬口，吱吱吱吱嗰啲粒粒嗰啲咬口咧，哇，真系好好食！ 依家 BBQ 咧，成日咧最邪恶嗰啲嘢咧，就喺 BBQ 食晒噶啦。嗰啲扇贝咧，就蒜蓉上边就要搭一块芝士。 哦， 哇，呢个其中一个邪恶啦。 系啊。 第二个咧，烤嗰啲沙咩蛋糕啊。 系。唔 知边个发现？ 唔系啊，所以之前咪话摆落气炸锅度嗰度做咯。 系啊，哇！你真系食一餐 BBQ 咧， 佢啲牛油出嚟， 真系肥过肥仔啊！真系 啊， 肥过边个肥仔？我咯，我肥过肥仔咯， 我都唔系好肥啫， 肥啊真系、啊！我头先 Facebook 弹咗一张相， 你最肥嘅时候我见过啦， 系四年前。 嗱，但系我想讲翻头先咧， 嗰、那个蜂蜜嗰、那个面包条咧，除咗我出去食嘅时候，佢系剪成一条条之外咧，你都可以将佢切成即系打斜切两刀，即系变成三角形咁样咧，变成好似一个黄金三角咁样整出嚟咧，都几靓仔嘅。咁、样色随转变啦，即系你中意点样切咩形状都得啦。 心形啦、啊，今日520啊嘛。 系啦，上面仲有砂糖 sweet sweet， 有蜂蜜，哇！呢个真系其实系好正嘅。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将个焗炉咧预热去到180度，咁就焗佢20分钟左右。咁其实你可以睇到嘅，佢表面变成金黄色，开始脆咧，咁你就 OK 啦，或者你可以试一试咯。咁啊，嗰个份量牛油啊、蜂蜜啊几多啊，撒几多砂糖，都系随你自己口味嘅啫。 唔使啦，多谢。 够甜啦，系咪？ 系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日享乐时代同大家讲下食雪条。 哇， 非一般嘅雪条。 咩雪条？ 正话讲完阿白元一讲完话食雪条，大家哇一声咧， 系啊！ 我好似睇紧电视台嗰啲饮食节目咧，通常有呢啲咁样嘅 effect， 大家食雪条， 哇！ 我哋可以录翻个 都几好嘅啲 effect。好啦，咁呢个雪条咧系要经过万水千山，就唔系总事情，万水千山之后先至可以食得到，因为咧佢去嗰个位置咧，先讲讲先。就喺呢一個新界都幾相當東北嘅一個地方，叫做荔枝窩。係、啦，咁行山咧，如果由呢個烏蛟騰行入去咧，正常人啦、個步速都要行個幾鐘嘅。 步行啊， 步行。好啦，咁但我哋個重點就唔係講行山，我哋都係講翻雪條同埋荔枝窩呢個地方。咁如果呢個荔枝窩我唔想行山，有冇得去啊？又有喎、每一日咧，我印象之中啦，如果講錯唔好意思啊，我印象之中每一日好似有兩班船嘅，咁、由呢一個馬料水嗰度咧就坐船可以去到荔枝窩，唔使行噶。 咁我點解要行咧？如果有船坐入去， 因為啲班次太密，但係太疏啊，即係你坐咗呢架船嚟。食咗雪條 就可能走唔到啦， 然後可能等下晝，你明唔明啊？你可能等隨時有機會等六七個鐘喎、跟住你先有第二班船走喎、 好似我哋呢啲咧，即係好日都唔出下門嘅人咧，值唔值得咁山長水遠食呢條雪條先？ 好啦，於是乎咧就要講下呢條雪條咧，好啦，佢有幾個名嘅。嗱，佢呢一間嘅鋪頭仔咧，佢賣嘅雪條全部係自己做啦、而且咧佢係啦，佢用嘅雪條嘅材料咧，全部都唔係全部啦，有啲叫做出名嘅材料咧，都係喺荔枝窩自己嗰度種翻嘅。係啦，咁呢樣嘢我覺得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嚟嘅，因為佢哋真係咁當然啦，荔枝窩本身都係一條搞緊保育嘅村莊嚟嘅，咁喺新界東北嗰度，咁佢咧就用翻自己嗰啲，譬如係唔同嘅材料，香茅啊、果皮啊、百香果啊、甚至乎有洛神花啊，呢啲咧都係雪條嘅材料，同埋佢哋會擺入去雪條入邊嘅。冇錯啦。咁我咧去到呢、其實我前上個禮拜六嘅時候啦，咁去行啦，我本身就冇諗住荔枝窩嘅。咁行下行嘅時候咧，因為我之前去過一次嘅啦，都食過佢雪條係好食嘅。嗰日就好鬼熱啦，忍唔住，同個 friend 講，不如我哋再兜多半個鐘到嘅路程啦，山路啦，咁啊可以轉入去呢個荔枝窩食一食雪條。咁啊真係轉咗入去。好啦，轉咗入去之後咧，見到佢 menu 咧同我上年去嘅時候咧係有分別嘅。因為佢就話到啦，我哋睇時令嘅。要睇下嗰一排咧咩當造啊，有啲咩好食啊，出咗啲咩果物啊，甚至乎花嘅時候咧，我哋先至會用嗰啲嘅材料咧、去到做雪條。 期間限定啫， 好有心機喎、 絕對係期間限定。咁我咧自己就上年食過一款咧就椰香嘅，好似係椰子味嘅。咁今次去咧就冇咗啦。咁但係換嚟嘅咧就我自己食咗一條叫做木瓜椰奶雪條。 好补 喎，好补啊！同埋咧， 女士啫， 因为我 男士又冇乜功效嘅， 可能要食十几廿条先有用噶。但系 我补系咩？ 你讲男士定女士啊？ 我补咧就系补翻自己嘅体温啊，因为已经行到好热啊嘛。咁、你话食翻条雪条咧，我觉得咧都相当之唔错，咁啊可以降一降温。咁啊，另外仲有啲咩款式啊？听下咁多位拍档咧，听完之后睇下有冇心思想去食啦吓。除咗头先讲过嘅木瓜椰奶雪条之外咧。仲有木薯雪条 吓、 木薯系啦，我哋平时食嗰啲木薯， 咪即系好似珍珠奶茶嗰啲珍珠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珍珠系用木薯整噶嘛。 我个 friend 就食咗木薯雪条，佢话好好食嘅， 好食、 好啦，咁我冇食过啦，我唔讲啦。跟住咧，另外仲有啲系青皮椒雪条。 這個我冇食嘅， 佢擺條蕉定還是擺條皮入去？ 由於我冇食，這個我冇考究啦。咁、但係佢啲咩？我又有食嘅咧，因為我忍唔住我食咗兩條。我食兩條嘅原因咧，係因為我真係覺得幾好食。係啦，同埋咧，我山長水遠入去，我為咗你一條雪條，我去到嘅時候。唔好话谂爆唔爆 quota 啦，即系减肥嗰啲爆唔爆 quota。总之我食两条，我觉得过瘾，系啦。咁于是乎我第二 咁任性嘅你， 系啊， 觉得过瘾我就要食两。 呢啲位我好任性啊，呢啲位平时个人太谨慎，去到呢啲位又放肆 一下， 冇错啦。咁我另外一条试嘅雪条咧就系姜黄百香果雪条。 哦， 咁嗰啲姜黄咧系啦，又系喺荔枝窝自己入边种噶。其实佢本身我好似有另外有间 mini store， 不过咧唔知点解荔枝窝铺成日都唔开门嘅。咁、去到嘅时候咧，佢有一大扎嗰啲姜黄摆喺度卖嘅。咁、但系冇人开门啦，咁啊就冇得帮衬啦。 随缘啦，咁 随缘啦，冇错啦。咁我就净系见到啊，佢都同我讲翻，我其实喺隔篱两条路嗰啲嗰间铺头咧，都系嗰度入货嘅姜黄咁样，都系荔枝窝自己嘅姜黄嚟嘅。咁啊，百香果。百香果我就冇问佢系唔系真系自己荔枝窝种啦。百香果我断嗰度街市买嘅，系、百香果其实都平嘅。好啦，跟住洛神花啦，洛神花咧我上年就食过，其实成条雪条咧系红红地色嘅，咁佢所有嘅雪条咧望起上嚟嘅时候都系有自己独特嘅颜色，咁、而且咧佢仲有啲花朵，嗰啲花朵系我好似个大细有少少似我哋行街见到啲野菊花咧，好细朵嘅，佢就将嗰啲花朵完完整整，连乜花瓣都喺度嘅，就摆入佢条雪条入边， 好靓、我见到啊，其实有啲似我哋平时用嗰啲书签啊，即系嗰啲压花书签咧， 压扁咗咁样，咁我一路食嘅雪条嘅时候咧。我都有食到嗰啲花朵嘅，咁我咁當然嗰啲花佢整得耐嘅就食得啦。 食用花嚟 嘅。當佢一去到食嗰啲花嘅位嘅時候咧，佢除咗係有譬如頭先講個姜黃百香果嘅香味之外咧，一食到花嘅位，佢有嗰個花嘅味喎。例如我食到菊花嘅時候咧，佢除咗係有百香果嘅香味，仲有菊花嘅甜味，都喺個口入邊。咁所以咧就令到我覺得，咦呢、這個雪條咧，佢真係一條雪條，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喎、 其實因為佢今次呢條雪條用嘅餡咧，都幾衝擊我嘅認知啊！ 係啊， 即係擺果皮啊，咩 佢嗰啲頭先唔係嘅，小白講嗰啲洛神花啊、菊花都比較靚啲啊。如果你睇到相咧，你就會俾佢嘅外表吸引到，因為我都睇到好似小白頭先 show 咗出嚟嗰條雪條咧，都係呃 like 嘅，可以 即係可以擺咩落去都得。即係我譬如我中意食五香肉丁。餐蛋面嘅咁样，可唔可以将五香肉丁同餐蛋加埋嗰啲即食面咧，摆落个雪条里边我嚟选咧？ 或者豆腐火腩咁？ 系啦，豆腐火腩雪条，咁即系男人的超级浪漫啦。 系啦， 得唔得咧？ 我又唔敢讲、 但系 我觉得本身整雪条嗰、那个阿叔咧，佢都应该系整雪条方面有啲耍家嘢嘅。咁、可唔可以将譬如我哋食嗰啲豆腐火腩啊， 系咯， 系啦，咖喱鸡啊，咩都好啦，匯入去呢個雪條入邊咧，我下次見到佢嘅時候，我問一問佢。 你提供 啊！好啊， 我問一問佢。咁但係如果大家去到行山啦，呢排嘅時候大家都又中意行山，但係天氣又好熱喎、咁可以行過呢一個新界東北荔枝窩附近嘅時候咧，都可以去嗰度轉一轉入去。問一下人，喂，我知道附近有間賣雪條食嘅喎，係邊間啦？因為佢喺啲巷仔入邊嘅，嗰度全部都係圍村屋咁樣嘅，其實條條路都一樣樣望落去。咁但係你點樣去揾呢？你就可以問一下嗰啲村民啊，我想食下雪條喎，附近係咪有㗎咁樣？咁同埋佢都有啲保育中心啊，講一下附近一帶嗰啲保育嘅情況做成點啊，咁都幾值得去嘅。 幾好啊！呢啲路線、即係行下，跟住又有啲嘢補給下。 同埋咩咧？一句就係沿途有樹蔭，唔使曬太陽。 正啊！先做完啦，听日再见啦。 崔杰彤，点解讲得咁快呢？ 我好赶啊！ 乜嘢事咁急啊？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慢讲啦， 阿欧、林慧、白元浩等紧我啊！ 有乜嘢要做呢？ 阵间十点半，晨光第一线会有 Facebook Live， 边度有得睇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有得睇啊！阵间见。